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嘅早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都继续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一齐起身嘅，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农历嘅方面啊，12月7日啊西历啦，农历嘅11月14日，咁所以如果大家抬头望上天空嘅时候咧，咁啊都会见到一个。月光啊，都几圆嘅，咁啊就嚟15啊，就嚟完晒啦吓，咁啊所以咧系望上天空嘅时候都几靓啊吓，咁啊都有啲星星可以睇下，而家都应该仲未天光嘅。好啦，咁啊17度嘅气温，继续有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你哋好啊，我系白元浩小白。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力量是很有限，这个说话我成日都放在个脑袋入面的。因为一个人做的事呢有多少呢，手你只得一对，口只得一个。做的事呢其实始终都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得这么多的事情呢，当然他们厉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去到、分配他们自己的时间， 分配他们的工作给不同的人。所以呢因为他们明白到就是不断人的力量加上去呢就成为了一个团结的力量。无论是即做事当然会一样啦，那是可以有工作上面呢大家的力量集合了之后就可以有团结的力量。但是如果讲到是学习啊，那其实多几个人陪你一起去到、学习的时候呢，我提下你，你提下我，或者个气氛都可以咧，就令到你会感觉得到咧，系零舍咧就系、是、舒服啊，容易啲将啲嘢记入个脑海入边。咁啊，固然之系好啦。所以有阵时咧，将啲嘢加埋起上嚟，好简单啫。真系将啲事情加埋起上嚟，你就发觉已经会变成一啲好嘅事情。你又会唔会今日啊谂住同边一个方面嘅力量互相一加一、二加二、三加三？令到你今天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加顺利呢？ 一粒沙心中浪漫幸福，一枝花很希望结果，每个渴望与伴侣一颗Yeah, yeah. 一粒星要拍向浩瀚银河，一丝烟都奢望外放，美丽结局却没有几多、oh, 最稀奇的那一个心意，这一个寻寻找找为何都走 一首作品嚟自 Ega 一加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间六点十六分的朝早啦，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嘅。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和贸易发展局联合发布了一个调查的研究，是讲什么呢？讲到通过香港商贸平台拓展大湾区疫后商机，显示出受访的香港商人的运营商入面，同时有大概70%表示会选择在深圳或者广州拓展他们的业务，比率较选择东莞和珠海为高。调查更加发现了，就是在香港方面，港商一些的危与机的意识，危就是港商面对就是低价的竞争，例如不是那么熟悉内地的法规、融资和客户信贷问题等等的几项大的挑战。好了，今天有危有机。机会方面呢，就是说到受访的企业表示，香港的企业在大湾区市场也都具有相当独特的优势，包括香港品牌的声誉，以及就善于引进外国优质的产品等等，这方面呢都是我们大的优势来的。好啦，头先讲过啦，香港嘅商人最感兴趣嘅大湾区城市包括咧就系73.8% 就系深圳，68.8%咧就系广州，东莞咧43.6%噶。三分之一嘅企业咧就表示内地市场咧就充斥住低价嘅产品，咁啊有成35%啊话到咧就唔熟悉内地嘅法律法规、产品标准等等。咁啲咧都係我哋去到可能即係要搵啲叫做地头虫啊，去到帮一帮忙先至得啦。信保局总监亦都话到啊，咁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同埋内地正在咧就走向一个咧正常嘅轨道啦，复常啦，经贸嘅活动咧亦都陆陆续续咧可以重启咯，唔错啊。同时面对住咧就不明朗嘅欧美海外市场，咁相信内销嘅市场咧就可以为香港嘅商人提供一条咧唔错嘅出路噶。而大湾区正在咧正值咧就系一个最好嘅跳板。更加指出啊，咁信保局咧一直都系重视内地嘅市场嘅。其实早喺30多年前啊，咁都已经开始咧就承保内地嘅买家。而内地而家咧就已经紧随住美国成为该国第二大嘅承保国家。随住内地大湾区的发展，更加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人好好把握这个就双循环的机遇，拓展内地的市场。他们更加说到大湾区的经济生产总值，即是我们经常说的 GDP, 达到1.96万亿美元，人均就超过22,500美元，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底下等等，譬如加息啊，甚至乎通胀的挑战环境底下，仍然有这个成绩呢，绝对是一个大的亮点来的。面对着不同年代啊，或者经济的时代的一些叫做循环周期啦，咁我哋呢都要懂得走位啊，灵活走位呢，就无论是什么时候，我哋都一样呢是可以稳中求胜啊。 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 心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做错。笑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一首歌来自欣儿，恐惧蚕食心灵。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不过出边嘅天气都要睇睇嘅，17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1%嘅早上嚟嘅，咁所以啊朝头早嘅时间可能都会有少少凉，咁啊各位朋友仔啊，咁啊记住咧，可能好似我咁啊，我而家咧都有条颈巾护住条颈，咁起码咧嗰个动脉啊血流动嘅地方咧暖住佢先，咁啊等佢咧流遍身体其他地方嘅血液咧都可以暖，咁啊可以相当保暖啦。最近啊，睇世界杯成日都会话到，喂，佢哋两队旗鼓相当、哦。啊，唔系，昨晚有一场唔系旗鼓相当，葡萄牙对瑞士嗰场就唔系旗鼓相当啦。不过如果你话西班牙对摩洛哥嗰场咧，啊旗鼓相当，一踢到12码就唔系旗鼓相当，因为都射失咗好多球啊。好啦，咁但系你话旗鼓相当，估啊估到佢到底都系同以前嗰啲行军打仗啊，嘣嘣声啊，旗啊鼓啊，可能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咁但系正确嚟讲，系出自于边一个嘅朝代啊、位置啊，佢故事又系点，你又清唔清楚呢？原来呢，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之后啊，咁啊公孙述咧同埋其他人啊占据咗咧就系蜀同两地，并且不断咧就发生唔同嘅战争，打仗啊当然咧就冇人希望系噶啦，咁于是乎咧刘军啊咁啊任命啦佢哋其中一啲嘅将领啊为西川大将军，藉此咧就限制住公孙军嘅一啲嘅扩张嘅声势，不断咧互相去到制衡。咁啊，一次嘅书信往来入边啦，咁啊，竟然讲到咧，就有办法啊，帮忙咧就汉军打败咧同公孙述有关勾结嘅一啲女姓吕个女啊吕军，咁啊向一啲刘军嗰度咧就写一啲邀功嘅信息，咁啊入边咧就话到啦，希望凭住将军你嘅力量 能够同佢旗鼓相当。哦，原来呢一个字咧嘅出处咧，就系嚟自一啲以前啊军事嘅信函啊，互相咧就提及到咧就系如何互相牵引嘅一啲信息，咁啊亦都用到咧就旗鼓相当啊，相信咧能够令到咧就系睇信嘅人更加容易理解到咧啊旗同埋鼓即系代表行军嘅各种嘅事情。今日旗同埋鼓啊，就系指出咧就系古代作战嘅时间睇得到咧指挥啊进退转移嘅军旗同埋战鼓。相当是指不相上下，咁啊指出咧就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比如事物嘅两方实力同埋能力不相上下。今日咧最明显啊，喺睇世界杯嘅时间都会见到啲球队咧，佢哋又真系旗鼓相当，咁啊都非常之劲磅，咁啊但系仍然有啲咧啊唔系嘅。咁喺你工作上边又会见到喂有好多唔同嘅竞争对手咧啊同佢旗鼓相当，不过有阵时咧同佢旗鼓相当又唔系一定要同佢对垒嘅。可以是想办法跟他合作的嘛，这样又是第二个出路来的。周杰伦的红颜如霜，出面十七度的气温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咁啊转头咧就听听新闻简报先，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咧都有白泉浩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再见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康俊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非洲球队摩洛哥凭十二码淘汰热门之一西班牙，晋级八强。摩洛哥同西班牙120分钟0-0打和，喺互射十二码阶段，西班牙三名球员宴客射失，摩洛哥最终击败呢支欧洲劲旅。摩洛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亦系今届八强唯一非洲球队。另一场十六强，葡萄牙6-1大胜瑞士，葡萄牙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八强的队伍，将会对摩洛哥。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拘捕12人，怀疑与海外间谍有联系，以及部署颠覆性的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指出，是德国和荷兰的反革命特工指使这个网络的成员，准备混入武器进入颠覆活动，损害国家安全。声明入面没有指明被捕人士国籍。伊朗自9月中以来持续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抗议活动，起因是一名年轻的伊朗女子阿米尼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死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德克兰指西方情报组织有份参与煽动示威。俄罗斯再有机场遭到无人机攻击，位于乌克兰以北的俄罗斯城市库尔斯克当局表示，机场的储油库星期二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在前一日，距离俄乌边境几百公里的两个俄罗斯空军机场亦都遭到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指责是乌克兰所为。乌克兰至今没有承认对俄罗斯进行无人机攻击，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就嘲讽俄罗斯遭到攻击，而英国国防部就形容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遭遇的最具战略意义的挫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当局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对重要设施的保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0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果俾你访问一位专科医生，你想问咩问题啊？ 我想知佢行医嘅心路历程啊！ 我就对佢私人生活更有兴趣啦。唔知呢班学生又会点处理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季军伊丽莎白中学分享访问张淑仪医生的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啊，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出边啊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啊属于好嘅，一至到三。咁啊朝头早咧，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咦，今日把声好精神、啊。 其实呢啲就系咩叫逼出嚟嘅吓，因为今日兴硬咗身， 哦， 所以气馁气喘咧。点解而家要咁个能量咁高咧？因为咧又去咗厕所，跟住又要地下嚟啦嘛，跟住即刻喺厕所走就走翻出嚟，所以而家个能量咧好高啊！ 吓，哇！不过有阵时咧，人嘅潜能真系咁噶，你发觉咧系啊，一逼嘅时候嗰、那个嘅力量你自己都估唔到，哇！原来好多嘢我都做到噶， 系啊，所以细个阿妈成日讲啊。啊！唔赶你唔做嘅喎、 哦，系、哦、 真系咧赶你就会做，你唔赶真系会唔做嘅喎、 哦。系啊，临急抱佛脚咪就逼噶咯。 所以今朝咧好想讲另一句，都系阿妈成日讲嘅说话， 吓， 即系玩你系叻，做嘢你就唔做。点解咁讲咧？咁而家世界杯期间啊嘛， 系啊， 挨夜哇，个个都得嘅、哦，通宵打旦，即系啲球迷咧个个都可以挨夜睇波，睇完场波咧，剩翻少少时间瞓就得，唔瞓都可以。 吓、 挨夜睇波就得，如果叫你翻工挨夜，啲人就哎呀挨唔到噶啦，好辛苦啊！ 嗯， 又话可能做咗下就瞓咗觉啊，你睇好多电视剧都见啦。 嗯， 做咗下就瞓咗觉啊，跟住擘一擘大就天光就俾啲学生咁样。咁但系点解睇波又可以唔瞓呢？就系阿妈讲嗰句咯，玩你叻， 玩你 做嘢你就唔得咁样。 做嘢啊，缩沙喺度。 系啊。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呢、要去到牵涉到玩乐或者是娱乐、他们就得了。 咁大部分人我都相信会是有这个情况出现的。咁、你世界杯期间大家都见到啊，我就其实我心里面呢都好想呢是睇晒咁多场波嘅，即系我都唔怕开麦讲，我都好想睇晒咁多场波，即系甚至乎咧，即系自己为咗睇即系自己心仪嘅球队啊，或者去到啊嚟紧十六强，而家十六强啱踢晒啦，十六强啊嚟紧八强，我想睇晒咁多场波咧，即系又俾钱啊，又成自己都觉得好肉痛啊，咁但系咧。啊！你記住我頭先講，我有俾錢去收睇呢個世界盃噶嘛？咁但係咧，你叫我睇嘅時候咧，老實講，我都係半睡半醒。咁有陣時咧，譬如尋日夜晚嗰場葡萄牙嗰場波咧，其實當我唔覺意瞓著咗，然後當我再擘大眼望出嚟嘅時候咧，佢已經好似唔知係唔知係4-1定5-1嘅啦。咁你諗下，我錯過咗幾多精彩嘅片段？不過個心咧，心癮啊！就系谂住咧，唉，都系好想睇嘅，都系想行先啊！但系你知一翻晨光又唔敢、啊，你真系太搏命去睇世界杯咧，你系真系搞唔掂啊！肯定迟到，同埋肯定唔够精神啊！ 咁应该琴日睇咗西班牙嗰场先啦。 啊，系啊，西班牙嗰场都，唉，阴功！西班牙嗰场睇咗大半场，又系唔觉意恰着咗。咁佢后屘睇翻佢射十二码咧，射失咗三球。哦，个情形原来同日本嗰场又差唔多、啊。 所以唔好怪佢哋嗰个十二码，因为好老实讲啊，你去到呢啲咁即系万众焦点咧，你唔系话嗰个球场嗰啲人睇住你啊嘛，系、全球嘅球迷睇住你噶嘛， 系啊， 咁大家你会即系嗰个压力咧，可想而知系大到嘅，即系不可想象啊！即系远到即系唔好话净系今届你去到碧咸，佢都曾经试过射失啦，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巴治奥都试过射失啦。 是啊，即是那个压力，我想我们一个球迷或者一个普通人很难去想象当下那个球员射的时候那一下想紧什么、 啊、 真的很难，是很难。 是啊，我都试过想象一下、啊、如果我在那里、我想会成日有一句说话，就是运动员都会跟自己讲没事的、照平时这样，没事的照平时这样，但越讲这句说话就越不可以好像平时这样。 系啊，可能平时就系射唔入咧。 系、哦， 系啊，咁但系嗰个手笼都系咁谂噶啫嘛，即、啊、系其实。射嗰个又系紧张，手嗰个一样咁紧张。 系、嗯、啊，系。不过手嗰个咧，我觉得冇射嗰个咁紧张。 嗯， 手嗰个咧，我又会觉得我今球射即系估唔中嘅话咧，咁我咪等下一球咯。起码有几球嘅机会嘛。 哦，十二码个得一球。 系啊，系啦、啊。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最尾轮住射嘅时候啦，咁射嗰、那个、嗯、我射完之后就到下一个噶咯。咁、 嗯、 但系咧喺呢个位咧，守门员咧。就一定是处于一个几不败的位置。你被人入了球呢，啲人就觉得唉，十二码你被人入都是预咗的啦。但你救到球呢就变英雄喎、 哦。嗱你讲得几咁了解，几咁资料详尽呢，又是阿妈讲句啦，读书又唔见你咁叻。 是 喎、哦。你样样精喎。即系几傻啊！听你，即系阿妈有时讲嘅嘢真系至理名言， 系啊， 不得佩服天下所有嘅妈妈，真系 呢个真系啊！咁啊，大家朝头早听多啲阿妈讲嘅嘢啦吓， 系啊系啊，我翻嚟啦翻嚟啦， 好啦，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就是 72%。 晨光百科继续都有白元豪在这里陪着各位听众。好了，都说过在天上面看到星星，好像冬天呢特别漂亮，这几天你看到个月光，现在月光都还应该看到的。都依稀应该看到几粒呢特别明亮的星星，有没有呢？看看，看到了。啊！你見到我見到，我喺室內，因為好啦，點解冬天啊比夏天更加容易睇得到星星，就會更加清楚，好似變近咗咁樣嘅咧？好啦，冬天嘅天氣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我哋講北半球啊，講北半球先。冬天嘅天氣咧都係嚟自北方嘅寒冷天氣啊，乾燥大型嘅空氣團啊，咁啊有啲人甚至乎會稱之為西伯利亞冷氣團啊，去到籠罩住。咁所以咧，其實當呢啲冷空氣南下嘅時候啦，又或者去到譬如影響到我哋嘅華北，跟住再慢慢落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已經咧就係冇喺北方嘅朋友咧就係、是、咁清楚啦。但係我哋仍然感覺得到呢一股嘅寒流，佢帶俾我哋乾燥嘅天氣。空氣乾燥就代表入面所含嘅水蒸氣咧，其實就唔多噶。嗱，水蒸氣咧就具有遮蔽星光嘅性質啊，所以水蒸氣少嘅時候，空氣乾燥嘅冬天夜空，經常都可以睇得到明亮嘅星星，就係因為咁解啦。除此之外，咁啊冬天嘅夜晚時間亦都特別長啊，你有冇留意咧？係喎。同其他季節相比啊，亦都更加能夠咧就睇得到如好多唔同啊，譬如一等星嘅明亮。所以呢個咧亦都係第二個原因，令到我哋喺冬天更加容易咧就睇得到明亮嘅星星。情形亦都有啲似咧，就係點解一啲譬如氣象塔啊、天文台啊，佢哋會放喺一啲比較高山嘅位置，亦都係希望咧可以做到冇咁多。叫做濕潤嘅空氣咧，去到遮蔽住。簡單啲嚟講，冇咁多霧啦、雲啦，去到遮住星空嘅時候咧，我哋就更加容易觀察啦。而喺冬天啊，呢個情況咧就更加容易明顯。就算喺一啲近海平面嘅位置，都容易咧就睇得到星星，就係因為呢啲嘅原因啦。你抬頭望上星星嘅時間啊，望上天空，見得到咁靚嘅星星，吸一啖空氣，你就覺得咦，今日真係心旷神怡喎。 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是忘我不忘。 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乱爬，快快一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一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完美。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吉善一起看路归来。 早晨嘅时间嚟到6:47啊，搵嚟呢首歌，佢嚟自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啊。 哎呀，就快被攰醉。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咁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噶，咁啊日夜温差较大，留意住啦。而家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71%嘅早上，咁啊继续收听紧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都有我哋职场 KOL 系列播，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咁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减下压啦，邀请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圆圆上到上嚟嘅，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早晨各位， 啊、今日咧 点啊， 好大压力啊， 好多嘢做， 系啊，有好大压力啊，点算啊圆圆？ 咁啊，其中一個就係你有放假嘅目標咯。 哦，係喎， 即刻提下自己。 哇！你即刻真係好正面喎、啊，你個人真係。 係不過咧，其實每一日咧，你有冇諗過咧，自己平均咧有幾多個念頭啊？喺個腦海裏邊。 咩念頭？ 係啊， 兩個字，無數。 喂，原來有啲數字嘅， 數到㗎。 平均每人咧，每一日啊，都有60,000個。想法咧喺个脑袋嗰度， 60,000个噶， 碌碌碌碌咁样喺度。 我觉得我应该最少有100,000个。 我觉得你有，可能12，开个 double 咁样。 咁多古灵精怪嘅。 咁但系你有咁多个念头喺个脑袋里边咧，其实你点样可以确保到你可以有咁多个都系正面嘅一啲想法？ 唔系噶，我从来都冇确保到我嗰啲谂法系好正面噶 。 我自己有啲都系好衰啦。好卑鄙啦， 都幾誠實喎、啊、你。 咁係啊，每一個人咧，一定有好嘅一面，一定有壞嗰面。你諗下壞嗰面咧，諗下好啦，就唔好做。你個腦入邊諗到人幾衰嘅件事，唔好做，係咪？ 咁你都可以救到自己嘛？ 係嘛？ 係啊，不過咧，你我講60,000个咁樣嘅平均嘅念啫。咁但係你點可以確保你有59,999个？开门利是咩？即系你可以确保佢好嘅咧。咁有一啲负面嘅谂法咧，正常嘅。咁、但系咧，我话今日咧有4个小 tips 啦。咁困难嘅情况啦，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保持身心健康？我 今日分享四個先啦，四個小貼士咁樣。 要快喎、啊，今日 我好快，我講得好快。不過呢啲其實咧，我之前都有喺唔同嘅集數咧都有講過嘅。咁我覺得好嘢咧，唔介意再不斷去重複咧， 再嚟 係啦，再整理或者再延伸多啲咧，去提醒大家或者提醒我哋自己啦。咁貼士第一個咧，就係、是、要察覺自己，唔係好多人好了解自己嘅咋。 我覺得我算係了解自己 嘅。你成日都係咁講嘅。 咁唔係 好嘅呢個， 我又想問啦，係你講得啱啊！我成日都覺得自己，我會同人哋講，我好覺得好自己好了解自己嘅、 哦， 但係會唔會其實 忽略咗啲？ 我係唔了解自己，會唔會 你自己覺唔覺咧？ 我自己唔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 又或者你冇遇到一個人可以同你講咗一啲、啊、原來我冇留意到嘅嘢喎， 鏡入邊嘅我咯， 分咗出嚟係嘛？好似孫悟空咁，吹多個孫悟空出嚟。 唔係，我係諗我自己精神分裂啫。 唔好咁講。咁咧，但係我講緊咧，察覺自己咧，就係話，當你咧遇到一啲困難啦、一啲逆境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有一啲狀態出現嘅。其實呢個都唔難去理解啊。咁但係我都想咧，大家咧可以即係如果呢個禮拜或者依家今日將要好忙做嘢嘅時候咧。都留意一下自己会唔会开始即系，啲、肌肉好绷紧啊， 会啊会啊， 啲身体即系有啲唔同嘅信号出咗。其实咧、 啊， 我上个星期就系咁、 我有个身体信号好明显话咗俾我听， 眼瞓啊你， 就系我冇以前咁年轻。 我呢个每一日你都流走紧噶啦， 系啊。 咁系咧，我都有嘅，因为譬如上个礼拜咧，我都赶紧做紧一啲文件嘅工作啊。当我食饭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咧膊头好痛啊！ 我以为你又发现咗自己老咗添。 呢、這个都系事实嚟噶。 因为我都发现咗最近有个好强烈嘅一个感觉，就系我发觉自己咧个过去越嚟越多嘅同一时间，原来我将来越嚟越少。 诶，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咁你珍惜你将来仲有嘅时间咯。 我有啊， 系啊， 所以我瞓好少咯，但系唔想嘥佢啲时间。 OK， 好啦，咁咧翻翻嚟先。咁你留意到自己时间少嘅时候咧，更加要注意自己精神健康啊，身心嘅健康咧、 啊， 都系令到自己咧冇咁容易老啊。 系、 啊，咁、啊、所以咧留意自己，无论系身体嘅感觉啦，头先讲话呼吸啊，肌肉会唔会紧张啊，甚至乎一啲情绪反应啦、啊，你咧头先嗰啲情况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好似过分难过啊，或者觉得好似好无助咁样咧，咁呢个要留意一下啦，或者有冇留意到自己一啲思想同埋念头啦，即系有一啲嘅可能一啲唔开心嘅嘢会令到你有一啲嘅过去一啲。勾起咗一啲唔开心嘅想法， 有啊，有啲唔开心嘅事情， 梗系唔开心啦，勾起自己年轻嘅时候去跑山啊， 同埋而家跑山啊， 都有个分别系咪？ 有个强烈嘅分别啊！ 咁其实呢个察觉咧，系帮到自己咧，即是话你都要 remind 自己，提醒自己咧，我都原来需要去安定一下自己心神啊，即系要原来我可能面对紧一啲困难啊，即系你要花多啲时间咧去留意到自己，首先，我原来去到呢个状态啦，即系要需要帮自己嘅状态啦，咁样。 哦、 好啦 ，tips 第二个样嘢咧，就系、是、你要重新咧去集中精神啊，因为有阵时咧过分伤心嗰啲嘢咧，会令你 sidetrack 咗，可能你不断去谂死啦，我老啦，我唔能够佢唔能够翻去以前嘅时间。 有阵时咧，即系譬如，但即系我有阵时都喺个听喺个心机嗰度讲话，我中意跑山啊嘛。而家真系有阵时跑嘅时候咧，会发。觉哇呢一转咧真系 有啲吃力系嘛， 即系会觉得咧个身心会有一种，除咗系觉得个人累赘咗之外咧，仲会觉得每一次咧都系要比上一次咧更加集中精神，因为已经咧唔系话好似譬如我咬柴啊两日好翻，可能我而家咬柴随时一个月 两个月啊嘛， 即系随时要唞一个月噶，即系个恢复嘅能力的而且确咧系有呢一样嘢，所以个人咧。会变得更加谨慎， 哦，即系更加，但系咁你咪会更加谂得多咯。可能有阵时翻咗，即系更多力气啊， 嘥咗脑汁， 即系会唔会攰啲啊？或者 会啊会啊， 从而中会有一啲紧张嘅情况出现咧、 啊。 因为你，我谂每个人咧讲紧嗰啲担心啊，系咩都可以嘅。即冇規限嘅，其實你可能擔心老去都可以有好嚴重嘅後果，或者我擔心我放假之前做唔曬啲工作。 我呢個都好驚啊！ 之前嘅同事就講話我就嚟放個長假啦，我成日話佢個假咧長過長城啊，即係佢嚟緊放嗰個假， 應該 好開心啊！ 係啊， 但係佢係愁住咁同我講嘅喎。佢話其實我好驚，我未做曬啲嘢啊，咁樣啊，即係放假係會驚。 所以話有十個香港人，有十一個都係驚做唔曬啲嘢咯。 係啊，咁喺呢個時候個 tips 就係話你咧，可以即係 要提自己啦，問一問自己而家做咩先，即係而家我做緊啲乜嘢啊？停一停先，我擔係咪擔心過分咗咧？出去飲杯凍水，洗個面，去回一回神。即抽離一下，因為你再即係喺嗰個思想上面好擔心個思想上面再咁樣轉落去咧，其實真係無補於事嘅。 嗯， 即係你只會繼續落去嘅。 呢一樣嘢咧，我經常都會問自己喎。 嗯， 我經常會問自己三個問題：我係邊個？我喺邊度？我做緊乜嘢？因為人咧，好容易蕩失路啊。 哦， 即係唔係話即係你喺街上面蕩失，係人嘅人生入邊 迷失啊嘛， 好容易迷失。所以成日都要警醒住自己，問自己：喂，我係邊個？ 好好啊，你呢個例子 係嘛？即係我喂，我會唔會精神有問題啊？咁樣即係急啊！急導師， 咁唔係啊！你喺度 remind 緊自己，提醒緊自己。你頭先話你迷失啊嘛？ 唔係我係驚迷失啊！ 你驚迷失嘅時候，你咪更加知要你想肯定下自己行得啱啫。透過一啲法文去同自己溝通咯。我成日都講話，其實同自己溝通咧。有朋友問過我噶，我係咪有問題？我點解成日 self talk？ 嗱，咁當然有啲去到病理嘅咧，係分辨得到嘅。 當然啦，當然啦， 係啦。咁但係你亦都知道自己出發點係幫緊自己去釐定緊一啲嘢啊嘛。透過一啲問自己嘅問題，咁呢個絕對冇問題嘅。好啦，我哋講埋 tips 第三先，就係話咧，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或者面對一啲真係好大嘅一個挑戰啊難處嘅時候咧，生活一啲改變咧，你都要盡量提自己咧，你要維持翻一啲生活嘅基本習慣。所以我之前咧成日都讲啦，就算几 即系平时食咗早餐嘅 ，exactly， 你就要继续食早餐。 甚至乎有啲人咧系讲紧比较差啲咧，连嗰啲洗牙刷、洗面刷牙、冲凉啊，都可能会废寝忘餐咁唔记得咗噶。咁即系唔系话夸张，咁但系都可以提翻自己就话喂，你一啲日常习惯咧都要提，都要保持住噶，你唔好睇少呢啲咁样嘅习惯。其实系我哋维持我哋自我感觉好重要，因为呢个系我的生活嘅一部分嚟。 即系你会觉得好平常嘅感觉， 可能饮水都系 越平常嘅感觉，个人咧越安心。 系 越放心。 因为你呢个系叫咩安全感啊嘛。 系啊， 咁每一日咧真系俾自己咧。三分鐘咧，唔好食個面啦，俾自己真係唞一唞，又飲杯自己中意嘅嘢，或者你玩一下少少遊戲，即係唔係話俾你玩手機係可以嘅。 我啱就想話拉筋，啱想話打下機咁樣， 係可以啊，就係、是、打下機， 都可以、啊， 三分鐘啫嘛，唔係咁都唔俾嘛。有陣時就係太過 三分鐘玩唔到一鋪啊， 太過嚴格 啊對自己，咁五分鐘咯，五至十分鐘咧 ，OK 嘅， 半個鐘得唔得？半個鐘 唔好沉迷咯。咁似啲小朋友嘅，爸爸我想玩多五分鐘咁樣， 無形之中又變咗小朋友添。 係啊，咁最尾咧，其實就係、是、當第四個 tips 啊，你發現透過呢啲嘅了解自己咧、啊，因為面對困難、面對挑戰嘅時候，唔係真係話個個係咪咁容易去好平坦咁去度過嘅，真係發現自己情緒開始出現啲問題嘅時候，真係要揾一啲。即係適當嘅人去協助啦， 嗯，例如、 啊、 精神健康急救導師啦， 係啊，揾社工啦，有啲熱線啦，打佢哋傾下啦，咁呢個都係幫到手嘅。唔好即係因為咁樣而濫用咗其他一啲嘅物品啊、嗯，譬如我濫用咖啡啊，或者咧飲酒啊，嗯、即係呢啲其實未必會係直接幫到你嗰個情緒。 身心靈嘅健康係好。 成班朋友輕鬆就嚟 Christmas 啦， 傾下偈咁樣， 摸住酒杯底傾下呢個絕對。 飲茶都得。 飲茶又得，即係飲咩都好啦。 果汁又 最重要係大班朋友一齊嘛。 心連心 係啦，咁呢、這個呢、這個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一啲狀況咧，就揾人幫手。 其實愛咧係俾我哋日常生活嚟講非常之重要。 好緊要噶，成日都講噶啦。 好啦，今日唔該曬 Circle， 拜拜。 Okay,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嘅，嗱转头分头广播噶啦，咁啊7:00之后咧，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啊，叶宇波喺度噶，白元浩继续晨光第一线，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卢卡省遭到前反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嘅分支成员袭击。事发之后，国防部已经有向

身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候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权路小白喺6:00嘅时候都已经安坐直播室咧，同各位听众睇下今日朝头早嘅天气啊，同埋交通情况嘅。咁啊交通方面咧，我话旁边壳嚟嘅啫，咁啊要揾个胆出嚟嘅就系 Didi 啦，早晨。 点啊？胆拖脚喎、 啊，唔系你只脚嘅，你想去边？ 你系胆，我系脚， 梗系唔系啦。 坐喺度做脚。 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行先啊嘛。 我梗系唔系啦，你一个人做咁多嘢，我真好佩服你啊，系你行先。唔系我行先， 大家俾面口，我讲下呢个交通情 况 先。 好啊，先讲翻有个道路工程啊，喺丁九桥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咧，屯门公路咧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深井啊。咁最主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就系、是、阻咗慢线嘅，因为慢线要上翻去丁九桥啊。咁啊就系丁九桥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深井嘅。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有啲道路工程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啦，同埋系爆水管啊，湾仔嘅港湾道噶，咁而家港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对出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经过小心啦。另外，筲箕湾嘅南康街咧，琴日噶啦，水管急收，南康街去翻耀东村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啊经过咧都系要小心留意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大家留意住以上所讲嘅交通情况啦。咁另外亦都系即系都系提一提，哇，将军个。将军澳个桥就快 系啊，张南隧道 系啊， 好期待啊， 期待我都期待啊。 系啊，你都会行翻转啦，定正常都会行翻转。 正常啦，如果特别将军澳嘅居民更加可以即系靠嗰条桥，睇下个分流嘅作用几多啊。我着重嘅最第一开心嘅，当然就系等佢哋开心啦，多一条重要嘅干道可以出到去啦。另外就系、是、亦都个收费方面啊，即系豁免啦， 唔使钱系嘛，最 系啦。另外亦都去睇埋咧，哦呢、這个我就好着重睇啊，到底分流咗之后咧，将军澳同连接其他地方。那個交通的情況是怎樣，到時要 Didi 和我們看著。 是啊，當然啦，你說得對的，因為那個張南隧道呢始終一出呢在那個、市即是在個藍田一出口呢，會不會影響藍田那邊的交通呢？是啊，那會不會分流不切呢？那有一個問題、你去到那邊分流到，另外一邊分流不到，那又怎樣呢、是不是？所以都不要緊，但始終是有建設對我們香港人是好的， 是越做越好、 就算藍田有少少塞的，算啦，忍耐一下啦，始終都好過將軍澳隧道那麼長、你想想啊，前幾加埋港鐵，真係無路可逃 喎！ 你走去邊咧？冇得走嘅喎，係咪先？咁啊，所以咧設施咧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好重要。 係啊， 咁咧九巴有一個新嘅設施，真係好唔錯喎。 係， 見你笑曬，我講俾你聽，我最開心朝早聽到笑聲，笑聲笑聲滿載 溫馨，係 唱住啦。咁啊，九巴咧屯門轉車站咧有個埋站嘅新安排，就係朝頭早7:00到9:00咧就設立一個叫做付費區。 誒，即係而家已經開始咗 啦 喎！ 冇錯啦，就乘客咧先俾錢，先再排隊，係冇得意咧。 哦， 你计唔计到先俾钱再排？ 呢、這个先俾钱再排，哎，我终于谂到系咩，系边个位啦？喺红隧个巴士站，我记得我都有试过咧，系逼嗱，而家我翻神光就唔即系个时间就真系逼唔到去嗰个位置啦。咁、但我记得以前咧都有睇过，例如我搭103咁讲啦，咁我咧就正常嚟讲我就排队，跟住就上车嘟咁样啦，俾钱啦。咁佢有陣時，因為佢要分流啊，咁佢咧就可能103嘅排呢條隊啦，咁佢就有個站長咧就企喺另外一邊， 冇錯， 拎住個103個牌就話啊，而家大家再企呢邊，跟住企呢邊嗰啲咧。佢就有另外一我依稀記得有另外一位嘅站長咧，佢就拎住部機， 冇錯， 就喺每一個乘客嗰度行，即係好似洗牌咁樣，就一行過嘅時候就嘟嘟嘟嘟， 俾咗錢先，跟住先至上車。 跟住呢一班人咧就 guarantee 即係確保咗佢哋全部都係已經俾曬錢， 係啦。 咁上車嘅時候就更加快一聲。係 啊，你知有啲人真係好得意喎，上咗車先抄，就係有冇錢嘅喎。 哦，係啊， 係啊，即係當然啦，而家就好好多啦，係用電子貨幣啦。咁但係用電子貨幣，你都要抄嗰個電子貨幣出嚟㗎嘛。 係啊，係啊。 我唔明點解咁得意嘅啲人真係。 自己準備好先咯，我都 覺得準備好啲先啦。雖然一個設備好 便利大家， 係啦。咁啊，講同大家講一講啲詳情啦。喺屯門公路轉車站咧，其實都運作咗十年啦，個轉車站十年啦，唔係依樣嘢運作咗十年啦。咁每日平均咧乘客咧都有成40,000人次嘅每日。咁九巴咧就喺早前咧，就係、是、大約係個零月前咧，就喺屯門公路嘅轉車站出九龍方向啊，記住，出九龍方向就試行呢一個新安排啦。喺、特定嘅排隊位置就加設一個付費區。咁好似你咁講啦，乘客就先俾錢再排隊就可以巴士嚟到嗰時咧，直接上車啦。 哦，呢、這個同我頭先講嘅有少少不一樣啦。我頭先嗰個咧就係車長即係、就是、站長因應住嗰個現場巴士站嘅人流、而去無端端生一條隊出嚟嘅就話啊，大家過嚟呢邊啦咁樣。但係 Didi 所講呢個咧係一個付費區，就佢、是、哋已經係設定咗喺度啦。 係啊，係唔係無端端嘅係有個付費區㗎，咁即係有個部機喺度俾你。但係當係好似你咁講啦，佢好好啊，九巴當然有個人喺度睇住啦。 係啊係啊， 俾你企喺度隔離去睇住部機，係、你俾咗錢啊，跟住就可以上車。 啲站長都辛苦啊，其實呢段時間咧嗰個位置都好當風， 著 多件衫。 冇錯，嗱你真係好有同理心嘅啫。咁九巴就話咯，好多乘客咧都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咧佢哋會繼續希望可以實施。但係今次實施即係實施咗一條巴士線先嘅，就係 263 呢一條線咧。咁呢一條線因為點解啊？因為好多人搭喎喺個轉車站呢度咧。 去港島嗰邊㗎嘛？ 呢個263線咧就係屯門西鐵站去沙田。嘅港鐵站， 去沙田港鐵站， 係啦，原來咧佢哋咧就睇過啦，哇，真係好多人搭呢條263線，所以就先做咗呢條線先，逐條逐條嚟咯。咁而家就先做咗啦，但係去沙田方向啊，記住啊，因為去出九龍噶嘛。咁轉車嘅時候咧就補翻個差價啫。咁佢原本呢條線咧就係15.6嘅，咁九巴咧就會考慮下，如果呢樣實施得好咧，考慮下喺其他嘅平台咧都繼續發展呢一樣嘢啦。咁好啦，咁呢啲一條線再講翻啦，263號線咧喺屯門公路嘅轉車站去九龍方向咧就試行呢個新安排啦。剛才講了朝頭早7:00至到朝頭早9:00就是有個付費區啦。咁咧、乘客就可以在付費區入邊咧，就可以或者係用八達通啊，或者係電子付費的方式。咁就可以咧入翻呢一個排隊區喎。咁好啦，咁你就問啦，個排隊區可以容納幾多人啊？個排隊區咧就可以容納到咧40人候車嘅、哦，即係你可以，因為你始終要太多人噶嘛，咁、前面只可以咧係。俾咗錢嘅可以容納到40個人 車，差唔多半嘅巴士㗎啦。 係啦，咁都有職員維持秩序嘅，咁所以咧，九巴話咧試行咗一個零月咧，運作非常之暢順啦，同埋每部巴士平均排隊等候咧入車嘅時間咧慳翻12秒。 哦， 咁佢哋工作咧就早上繁忙時間咧，九巴咧係有380部嘅巴士入咗屯門公路呢個轉車站嘅。 係， 咁以佢哋嘅計算啦，呢、這、一個時段裡面咧慳翻嘅巴士咧嘅時間咧。一共咧係達1小時16分鐘 啊！哇，咁差好遠喎、啊， 爭個幾鐘頭啊！咁、假設啦嚇，假設每部巴士咧有80個乘客啦、每日咧可以幫助到朝頭早咧慳翻咧6080分鐘。 哇！ 係啦，咁佢哋 真係少數怕長計啊！呢啲 係啊，所以其實好便利咧，我哋市民嘅話咧，我哋真係要讚，即係你做咁多嘢，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暢順嘅，係咪好好多？ 係啊， 即係當然要人諗竅啦， 啱啊！ 咁所以可能你話會唔會係繼續做落去咧？咁我覺得如果係好嘅話，呢條線係特別多人搭嘅，可以咁樣做啊！ 係啊，我覺得唔錯呢個方法。如果 慳翻個幾， 譬如有陣時喺週末、周日或者公眾假期咧，就唔係呢個就唔係屯門轉車站啦。我記得會唔會喺譬如東涌咁都好多郊遊人士 啊，尤其是西貢啦， 係啦、嗰邊又係咁，會唔會都係喺唔同嘅轉車站或者巴士站，即係做呢一類型嘅叫做付費區嘅收費，令到即係大家唔會話堆咗喺個巴士站嗰度咁啊大排長龍。你知而家又都仲是有疫情啦，咁你人数堆得太多都不理想，咁如果能够有多啲譬如呢一类型嘅空间付费区，咁分流返啲人呢，其实都係一件好事嚟㗎。 係啦，其实最主要都係想快㗎嘛， 係 咪香港人快好紧要㗎嘛， 係呀， 咁快快脆脆俾咗钱先， 争分夺秒。 咁讲啊，其实我哋提呢样嘢，但係都提一提啲真係要搭车朋友囉，即係你要搭车嘅话呢，就最好预先呢就攞咗你要俾嗰样嘅工具出嚟，係咪？係。我搭小巴，我心谂咁得意嘅，落车先俾钱，跟住俾个小巴司机咧话嗰个姐姐咯，嗰、个姐姐真系好奇怪， 系啦，又俾人话，跟住又唔开心， 唔开心、 自己做好自己系最好啊！ 系啦，所以其实每一样嘢都要大家通力合作咯，净系靠一个部门咧，好难成事嘅。 系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耶、搞掂，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阿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系唔知道出边嘅天气情况系咪都 OK 咧？ 今日好啲，不過都係凍啲啦。咁啊，講好啲嘅原因係乜嘢呢、就係、是天色都係晴朗嘅，咁啊都微微睇到個太陽出嚟啦。咁啊都有少少陽光嘅，不過都密雲嘅，係多雲少少啊。咁啊，可能依家就 出嚟见下面，跟住转个头遮翻住都唔顶。不过今日天气就即系睇紧温度比琴日再冻少少啦。咁所以咧，叫做长者啊、哥哥姐姐啊，以至小朋友咧就注意保暖啊咁样。要讲多一句嘅，从来咧都系讲一老一嫩注意保暖。其实而家啲后生仔都要注意保暖，点解咧？咁啊，世界杯嘅征程咧嚟到。 嚟到一阵间大巴同你讲世界杯， 嚟到今 即系离晒谱啊！真系， 系都挨夜啦，咁样咁，所以挨夜啊，摄亲咧，咁都好容易生病。咁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啊，着多啲衫，保持身体健康啦。呢、這个都系重要嘅。 要嘅。 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好，唔该晒，唔该晒，快啲翻入嚟，唔好催亲啊吓。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咁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啊陈佩斯医师啊，中医师啊 Terry 喺度，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想同你讲下咧，世界杯期间啊，虽然譬如寻日夜晚嗰场波咧，大家都睇到有啲噏噏地噶啦，咁啊又要射12码，又剩咁有另外嗰边厢啊大炒咁，好啦，咁啊睇波之后咧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除咗黑眼圈啦，就是水肿，水肿其实系咪同呢个即系挨夜啊各方面都好有关系，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咧？ 嗱，咁我好多朋友都覺得，哇，係有啲好似個人，你覺得係咪個人腫腫地，定係覺得啲腳好重啊咁樣？有咩感覺咧？ 樣樣都有啊，個人又重啦，發覺只腳啊，真係好似有少少比平時脹咗咁樣嘅感覺嘅喎，呢個都有。 嗱，你覺得好重好聚咧，其實咧都同個濕咧都關係大嘅喎。咁但係好多人咧都會話自己水腫嘅，嗱，除咗你話睇完波覺得自己好似水腫之外咧，有啲女士嚟經之前啦，又或者有啲。女士都成日话自己觉得好水肿啊，或者去美容院咧，啲美容师话佢好水肿噶、哦。咁、我哋有时都要分清楚，我哋真系水肿啦、啊，定系其他嘅问题、哦。咁、如果觉得真系胀或者觉得肿啦吓，咁、我哋咧可以揿下啲皮肤嘅。如果揿落去嘅时间咧，咦，好似咧玩泥胶咁样咧，凹咗啲，要少少时间先上翻嚟嘅，弹翻上嚟嘅。咁呢个咧就真系水肿啦。咁、常见嗰个位置发生咧，就系、一般我哋喺个脚眼啊嗰啲位置，即系系啦，嗰啲脚掌嗰啲位置嘅。咁点解咧？同咧休息唔够挨夜咧，的确有关系噶。嗱、我哋咧嗰啲嘅气，身体嘅气血咧就系嗱，又你可以咁讲啦，身体嘅循环就系由头落到去脚，跟住由脚上翻嚟个头嗰度咁样。 系啊。 咁但系咧，我哋挨咗夜啦。而家又好唔開心，我聽嚟好似個球賽嗰個結果唔係幾理想喎，係咪啊？ 係啊， 好激氣啦，咁樣好開心啦。咁於是咧，咁你嗱你唔開心，你谷氣咧影響咗氣血行啦。咁而且咧捱夜休息唔夠，氣又唔夠。咁咧啲水咧係點啊？往下流噶嘛。 係啊。 往咗入下面咧，冇能力上翻上嚟，就算上嚟都俾咧啲氣阻住，因為你好谷緊氣。 哎呀，會咁樣㗎？原來會谷氣，真係谷住道氣上唔到去㗎。 是啊，我哋其实呢学中文呢好容易理解中医的，因为真系更加好全神啊嘛，谷气咁样。 哦，我以为啲搞笑嘅谚语嚟㗎咋。 其实真系好有意思㗎。咁於是呢嗰啲水呢就唔即係嗰啲垃圾啦就停滞咗啊，好难上到嚟呢。咁於是你就会有一啲哎呀好似水肿嗰样嘢啦。咁、水有个咩特性呢？我哋大家玩个水弹㗎啦，即係。啲水整落个波度系会系好攰啊，好重好聚啊嘛，咁所以我哋都会有一啲感觉，哎呀好攰啊，好重啊嘅感觉啦。咁、呢个咧的确系有少少水肿嘅。咁咧呢、这个情况要点呢？如果你话，哎我真系平时都冇乜嘅，我系哎呀睇完场波先咁嘅啫。咁咧一般嚟讲咧，我哋可以咧休息翻啦，瞓够觉咧，都可以改善嘅。咁、但系你话唔系，自从咁之后咧，日日都系咁，或者呢排都系咁嘅话咧，我哋就要处理啦。譬如喺咩方面去处理咧？我哋就会喺个中医讲嘅脾胃啦、肾嗰方面去处理嘅、因为中医角度嚟讲，脾咧就主水，即系脾咧系运化呢个水湿啦、而肾啊主水嘅、咁啊将啲水湿咧，即系唔要嘅水咧。你要排出体外啊嘛，咁咧我哋就要靠脾同埋肾去做嘢啦。 咁所以即系我纯粹咁谂啊，愚昧咁问啦。饮咖啡啲人话去水，咁系咪又可以搞掂咗咧？ 嗱，呢一个咧，唔好意思啊，真系比较肤浅啲。点解咧？ 系啊，我系噶， 因为咧系好似真系排咗啲水出嚟。咁、啊、但系咧，你唔觉得饮完嗰个咖啡之后咧，个人会更加 dry？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啲连埋啲皮肤咧都哑咗噶，发觉系。 系啦，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哎呀，我冇精神啦，又或者我睇完波啦，挨完嘢啦，咁样，哎呀，第二朝翻工冇精神就饮杯咖啡先啦。嗱，呢个都好伤，好伤肾添啊，系伤肾长远嚟讲。因为咧，譬如，哎呀，我好眼瞓，其实都系代表身体嚟讲嗰个能量唔够啦。咁、你夹硬饮咖啡咧，就系夹硬取啲 energy 出嚟，取啲能量出嚟。咁你估喺边度取啊？ 肾。 系啦，因为中医角度嚟讲咧，肾咧就系一个储存库，即系我哋嘅即系仓库嚟嘅，所以如果我哋冇能量，咁夹硬要取咧，就要喺嗰个肾度攞出嚟嘅。咁、所以长远嚟讲咧，就会伤肾噶啦。咁、你短期将啲垃圾好似去小便啊排咗出嚟，咁但系咧，你又将自己嘅能量咧又再唔应该提出嚟嘅时候攞出嚟用咧，咁长久嚟讲咧，你嗰水湿咧，即系嗰啲水肿咧，就更加难好噶啦。 哦，咁样，咁如果我又问啦，除咗系食嘢食疗可以去水肿之外啦，定还是系按摩嘅形式，即系例如我半夜真系睇波啦，搞到水肿，咁我会唔会一路睇波嘅时候喐下个身，或者叫隔篱嗰个你帮我按摩，又或者系搵一啲特别嘅食材，可以令到又有得食，营养又唔会话太多，但系又可以去到水肿咁咧？ 哇！你呢个要求真系好高啊，吓、 啊， 要挨夜，但系又要 人系咁嘅，有要求啊。 咁系都好嘅嗱，因为咁样，我哋咧，你睇波通常都可能即系坐喺度啊，又可能即系啲朋友可能饮下啤酒啊，冻嘢咁样啦，咁呢啲都系会啤酒本身都系比较湿嘅，雪埋嘅啤酒更加有寒湿嘅。咁、你话喐下都会好啲嘅，因为你喐嘅时候咧，头先讲啲水静止咗，就重聚咗喺呢个一般喺嗰个脚。山啊嗰啲位置啦，咁、如果咧，如果我哋喐下行下嘅话咧，系帮助啲气血去行嘅，系啦，咁咧，而且咧，你话搵人帮你按摩当然好啦，咁最好系咪搵太太啊，太太帮你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哇佢真系好好啊，系啦， 不过会俾佢秒咯， 咁咧佢帮你按摩咧，咁当然系好事嚟嘅，因为按摩其实亦都系帮我哋咧去气血去行得好啲啫，譬如话边啲位置塞咗，帮你按摩通一通佢咧，咁佢都系帮助咧嗰个气血去行啦。咁你话饮食嗰方面咧可以点样咧？其实咧而家你话如果煲汤嗰度咧，大家可以饮一啲乜嘢咧，都可以睇翻嗰个时节。但系而家大家都觉得头先啱啱讲过话好冻啊嘛，而家 系 啦，我个女都要攞啲口褛出嚟啦，都系比较冻啦。咁其实冻咧对我哋嚟讲系好事嚟嘅。 哦，系啊。 系啦，因为大雪啊嘛，咁大雪嘅话都系要讲翻应翻个时节先得啊。我哋之前咧嗰、那个天气太热啦，明明冬天咧都系热咧，其实身体对身体唔好啊。因为我哋天气冻咧，系代表啲乜嘢咧？代表大自然嘅能量咧藏翻落个底。系啦，即系咧，我哋见到理论上我哋以前读书啊，啲图画冬天就应该光秃秃啦咁样噶嘛。 系啊， 因为落晒热啦，咁样咧。其实嗰啲能量就藏喺嗰个地底嗰度位置啦。咁、而地底其实相对于我哋人体咩地方咧，就系肾。 肾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应该顺应个大自然咧，早啲休息啦， 系 休息啦，补下肾嘅。咁就顺应呢个大自然嘅。咁你话咧有啲咩可以食咧？譬如话咧栗子啦， 吓、 啊、哦，啦， 形即系个形状似个肾嗰啲，我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嘅。 其实咧，我又觉得都有啲关系噶，即系以形补形啊，同埋咧喺我哋用黑色啦，即系黑色入肾啦，咁所以你话黑芝麻啊、何首乌啊呢一啲咧都可以考虑下嘅。 哦，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呢啲啊。其实嗱，譬如最简单啦，食煲猪肾汤或者鸡肾咁呢啲得唔得噶？ 都可以啊，麻烦啲啫。不过芝麻糊都可以考虑下。 哦，芝麻糊呢都可以考虑下。咁啊，夜晚啦，其实头先都讲过有又可以按摩咁样都可以，大家试一试啦。市面上咧其实都有唔同品牌嘅嗰啲，譬如按摩机。我又想问一下，如果按摩机咁我坐喺度睇波啦，咁啊揿住个按摩机咁定系真系人手去按摩，定还是自己喐下？其实三者嚟讲咧，边一个可以令到我哋嗰个血气行得最好，而减少水肿嘅情况出现嘅咧？ 最好啊，梗系自己喐啦，因为自己喐咧就系、你成个人自己去喐咧，咁气血就会行得好。咁、如果咧再加上就系如果日头咧适当嘅时间咧出下汗咧，将入边嘅唔要嘅水分咧或者入垃圾就排出嚟咧，系最理想嘅。 咁你话咧，哇，好浪漫，有人帮你按摩咁样咧。咁其实人手点解会比按摩机好咧？因为你知道我哋人有手指嘛，咁啊更加咧嗰个到位啲啊，譬如啲仔细嘅位可以做得到嘅。咁你话用按摩机咧都唔系唔得嘅，咁但系真系当然冇人手做得咁仔细啦。 嗯，咁啊，但系即系睇下身边有冇人帮下手啦。如果冇嘅话咧，咁啊自己谂下计啦吓，学阿 Terry 话斋唔紧要嘅，咁你自己行多两步，咁你睇波都唔好净系坐喺度啊。系咪睇波都要喐下？咁啊，有啲熱血，咁個人就唔使驚水腫，朝頭早起身啊，唔使成個人都腫曬啦，係咪？ 係啊，唔會咁攰啊嘛，係咪？ 係啊，唔會咁攰啊。好啦，咁啊，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唔該曬 Terry。 好，拜拜。 拜拜。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咁啊，天气清凉嘅，系日间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啊17度吓，相对湿度70%。空气方面咧系好嘅。咁啊，朝头早如果你发觉真系睇完波有啲水肿咧，不妨就算等车啊各样嘢嘅时候咧，咁啊尽量都喐下啲收收脚脚，令到自己咧就舒服啲，啲血气行得好啲。学 Terry 头先讲咩啊？唔好焗住到气嘛，好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阿根廷一个法庭裁定副总统克里斯蒂娜的行政管理欺诈罪罪名成立，判监6年，终身不得担任公共职务。控方指现年69岁的克里斯蒂娜，2007至2015年担任总统期间，牵头促成违法的合伙关系，收受贿赂，并将公务合约批给朋友，被法院立案调查。根據阿根廷法例，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參議員享有司法豁免權，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夠取消他的豁免權。外界預料克里斯蒂娜不會入獄服刑，將展開漫長的上訴程序。今次是阿根廷首次有副總統在在任期間被裁定罪成。克里斯蒂娜指檢控指控檢察官講大話和誹謗，質疑是政治檢控，形容自己是司法黑手黨的受害者。聯合國一項報告指出，糧食價格上升導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在2021年的前幾年挨餓人口增至5600萬人。報告指出，俄羅斯揮軍烏克蘭令到該區更容易受到全球糧食危機所影響。由於該區高度依賴小麦、玉米和進口肥料，令到該區挨餓的人口數字增加。報告又指，該地區在2021年出現中度或者嚴重糧食不安全，受影響的人口超過2億6千萬。極端貧窮和食物漲價是這個現象主要的成因。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不經常獲得有益和有營養食物已經構成糧食不安全。世界盃16強，非洲球隊摩洛哥憑12碼淘汰熱門之一的西班牙晉級8強。摩洛哥和西班牙120分鐘0-0打和，在互射12碼階段，西班牙3名球員宴客，摩洛哥最終擊敗這支歐洲勁旅。摩洛哥成首次晋级世界杯8強，亦都是今届8強唯一的非洲球队。另一场16強，葡萄牙6-1大胜瑞士，葡萄牙成为最后一支晋级8強的队伍，将会对摩洛哥。医院透露，巴西球王比利健康大幅改善。治疗比利的医生团队指出，比利仍然逗留在标准病房，生命迹象稳定，神志清醒，没有新的并发症。82岁的比利去年9月接受手术，切除结肠肿瘤之后接受化疗，在上个月29号到圣保罗一间医院重新评估疗效，其后诊断出呼吸道感染。较早前巴西传媒报道，比利对化疗不再有反应，转而接受舒缓治疗，亲属其后否认比利被送入宁养病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

思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7度气温，相对湿度69%啫。咁啊，天气大致都系天晴嘅，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升翻一度啊，同琴日比啊，有22度。展望睇下先，未来数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仍然较大嘅，早晚最多件衫。 咁啊，都系嗰句啦。头先阿小白同 Terry 都有讲啊，即系中医师 Terry 都话挨夜咧，咁啊又惊水肿，又惊病，咁啊呢啲大家就注意身体啦。咁 又喺度润我，系咪有人帮我按摩？你睇下佢。 哦，系啊，你有啫，咁啊唔系个个都有嘅。系啊， 冇噶，冇噶。所以我剛才都講咯，我如果叫人幫我按摩，我俾人秒噶。 係啊， 你啲盲眼咪睇唔到咯。 咁都得， 但仍然享受到按摩， 好套路喎、 啊。都唔使係人嘅，揾個天王嚟幫你按都得啦。依家天王， 買張凳 啊，買張凳咁樣，噔噔噔噔啊！今日咧講兩句世界盃嘅賽果啦。咁啊，葡萄牙6-1啦，大炒啦。 葡萄牙，我都有睇 C 朗嘅表情。我覺得佢即係完場嘅時候，當然佢係有點都有少少。笑容嘅拍手都有嘅，不过咧佢，我觉得都系有少少唔开心嘅。 点解啊？ 因为大中三元嘅唔系佢， 哦，唔系嘅。其实 C 朗拿到今届真系唔系，因为我都讲嗱，我哋第一日赛前预测我都话葡萄牙 啊嘛， 系真系醒目啲啦。 但系谂下，葡萄牙唔出佢。大勝 唔緊要啦，贏波國家嘅榮譽係凌駕一切嘅。其實佢喺過往咁多屆，佢都用咗好多心神去建立隊球隊。咁、如果到呢個年紀，仲要靠你去出去踢啊，叫做死命去衝咧，其實係唔健康嘅對球隊。 係啊係啊， 即係你而家曼城、曼聯嘅中前場堆砌出嚟嘅呢個葡萄牙係黃金新一代嚟嘅，真係係啊。咁啊睇下佢點樣發揮啦。嗱，都係嗰個波一場一場踢下，你見到西班牙都好似即係好似落水狗咁樣俾人追打。 係啊，西班牙嗰場我都有睇咗大部分啦。咁啊，其實因為即係見到咁耐都冇入波，可能真係唔覺意恰著咗。咁跟住我睇嘅時候咧，發覺其實開頭摩洛哥老實講真係可以用硬正兩個字嘅。頭先其實咪後阿歐都同佢話：哇，好硬正！係啊，因為佢哋硬正到咧，其實佢有得西班牙，你咪前面喺 TikTok 咁啊，你多控球權都唔緊要，因為你睇翻其實上半場佢哋嗰控球權都去到差唔多80%， 係啊， 去到80%甚至以上添。 係啊， 嗰啲其實摩洛哥淨係追波或者定係一有控球嘅時候，佢哋淨係諗住斬去前邊，跟住又跑啊，用跑動去到。就係帶動佢哋嗰個勝率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西班牙去到成隊波，就算佢掌握住個控球咧，即係老實講啦，唔代表你掌握嗰個勝局啊！ 即係上半場唔認真踢啦，個精神面貌都唔集中喺球賽嗰度。不過唔緊要啦，即係都係四年之後有一條好漢啦。中國近排即係雖然冇睇波，但係你可以揾翻多啲波友同你一齊做活動，因為世界盃咧會休賽兩日。系啦，呢两日可以揾啲 friend 出嚟，平时即系睇开波，话喂唔得闲啊，可以同你打下边炉，食下饭咁样吓， 未必噶， 点解啊？ 呢两日咧啲即系中意睇波啲人可以系重温噶嘛？ 啊，重温 系啊， 重温就睇精华啦。 又或者系喂，之前买冇得瞓，呢两日休息翻先，即系唞翻呢两日，真系唞啊，唔系 补翻先， 球迷都要唞啊。 系啊，学中医话啫，补翻个肾先， 补翻个肾先。 系啊， 但系早两日又讲过啦，补眠系咩？ 冇用， 冇用， 所以补肾 都冇用啊！出嚟玩啦， 即系咩啊？个肝护得好啊，乜都做得到啊！正所谓啊，话哥话斋。喂，今日想转个角度讲下呢个垃圾厂咁样。嗱，施政报告咧都话提出咧全面啊检视呢个现行嘅环境卫生法例啦，咁样咁消息傳出啫，喂，重罰喎，罰3000蚊喎，你哋覺得有冇阻嚇作用呢？如果抌垃圾，周街抌垃圾，或者喺架車，大家都去車住啦。我真係見過前面有啲 van 仔，我講過啦，我晨早飲第一杯奶茶呢，唔係我飲，我架車飲嘅，即係旁邊嗰個外賣杯個杯奶茶一飛咗去車面。我真係嬲到， 啲花槽又係咁飲嘢。 我嗰日係嬲到七跳生煙啊！要用啲中國字眼嚟形容一下，哇！真係嬲到癲咗啊！真係 想加到，即係全民話想加到3000咁樣。首先第一樣嘢罰咧， 系咪帮到啲人唔再抌先？即系又系翻翻转头啊嘛。系咪罚咗啲人就唔抌啊？嗱，正如抄牌一样啊。咁系咪而家你加价啲人就会唔会违拍啊？ 应该又唔会啦，系啦。 系啊，都系一样啊。 因为今年睇条数就比上年再增加咗。 系啊， 咁增加咗 A 执法勤力咗 ，B 违拍又多咗，咁样系嘛？ 好勤力好多，真系勤力好多。嗱，譬如阿欧俊又讲，朝早饮奶茶，第一个系架车。 系 咁，点解啲人会咁顺手揸紧车都去抌垃圾咧？因为薄冇人睇到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你加到三千，佢都系一样的心态嘅啫嘛，我咪薄冇人睇到咯，佢唔会因为千几蚊变到三千蚊，而佢收敛噶嘛，因为佢朝早仍然都会买个杯奶茶噶嘛，咁除非你话杯奶茶加到三千蚊啦，嗱咁就唔会有人倒奶茶啦，因为 好啱啊你， 因为你就唔会买啦嘛。 唔系啊，佢会好珍惜咯， 好珍惜， 佢唔会倒咯， 饮晒佢连只杯都留翻。 但系佢倒个奶茶，点解佢又要买咧？ 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即系有阵时候我都会翻转头去到谂呢样嘢。其实有阵时啲人咧，你抌落其实唔系净系个杯嘅，佢都有好多入边未饮完，佢都就咁抌噶嘛。 即系可能饮两啖咁啊， 系啊， 就跳咗街咯。 咁你不如唔好买，如果饮水算啦，仲帮你悭多十蚊八蚊。 你哋未试过啊？冇我咁嬲。你有冇试过啊？真系前边嗰架车一罐汽水或者一杯奶茶咁车落。 烟头我试过， 烟头就见好多啦，烟头见好多。 咦，系啊。哦，舒服翻，我未试过烟头。 烟头我真系见过， 烟头真系会搞到你架车花噶，有机会。 系啊，即系佢咁啱佢个热嗰个位咧，咁你弹下有阵时真好衰，呢啲行为真系绝对不要得。 弹唔弹到架车，咁你制造咗地下有垃圾，都麻烦咗啲人啊嘛。 系啊， 咁你话马路啲垃圾就真系乜嘢你都见到嘅，即系我真系唔明点解会抌嗰啲嘢落去嘅。 鞋你有冇见过？ 有， 我早两日揸屯门公路鞋咯。 我最惊 一只， 系啊！我喺马路最惊嘅，真系见到鞋拖鞋啊呢类咧，我心寒噶。 一只 佢唔会抌一对出嚟嘅，抌一只嘅啫。 咁你点解会喺屯门公路有一只鞋会跌落嚟？ 零零舍舍中间嘅，仲要系 讲起屯门公路啊！琴日我揸车出嚟嘅时候咧，你估下我见到一件乜嘢垃圾喺个马路上边咧？我系三条线啦，我系行中线。嗰、那個垃圾就啱啱喺快線同中線中間，嗰、那個啱啱見到，哇咁大狗，我避開咗。 sofa 唔係一個大嘅鐵桶啊， 哦， 一個大嘅鐵桶，即係唔係話大到一個人，即係唔係話你見到嗰啲喺外國冬天燒火嗰啲， 即係大型洗衣粉嗰啲 size 啦， 再大少少， 再大啲， 一個鐵桶擺喺地下度，跟住我避開咗啦。快線隔離有一架都係名貴嘅一啲旅行 車， 哦，避唔到啦，跟住咧。就聽到佢個車頭，佢避唔到啊嘛，係咁懟埋佢咯，跟住聽到，點解咁嘅聲咧？ 哦，因為食咗落車底啊！ 因為食咗落車底 啊！哇！ 我仲望一望個 好難搞喎，個底盤都要搞搞佢。 我望一望個倒後鏡咧，仲要見到真係好似拍戲咁啊！ 係咯， 擦出火花， 哇！ 即係有啲火花，發咁樣，哇！我見到咁樣。幾危險啊！咁嗰架車當然即刻收慢啦，一收慢佢就未止食到曬落去個底盤嗰度，跟住嗰個桶咧就碌碌碌碌翻出嚟，跟住嗰架車就即刻走啦咁樣。 哇！ 咁有時候即係呢個咧，我又唔覺得係專登抌出嚟嘅。 唔係啊，因為 跌咗落嚟啊。 係啊， 有陣時嗰啲泥頭車咧，泥頭乜嘢都會出現。不過你哋都解釋唔到，嗱鐵桶解釋到啊 ，sofa 可能都解釋到。你搬運公司 跌咗落嚟， 鞋一隻鞋 甩咗咯。 点会甩咗咧？你就只脚喺个一只脚啊踩住，准备踩 冰力， 一只脚啊俾 油。我都系嗰句。 如果你棍波车一只脚，可能极力指啲啊。 有可能嗰只鞋咧，系即系嗱，其一个可能咧就系你有冇留意有时候有啲货车司机会将嗰啲鞋咧。开工一对鞋，揸车另一只鞋啊嘛，开工嗰对鞋可能摆喺个车尾，可能跌一只出嚟啦。咁亦有可能 系我有见过细路仔嘅鞋。 啊！ 一路踩一路吱吱吱吱吱嗰啲声， 亦有可能 都睇到心寒， 好恐怖啊！喺边度发生噶呢个？ 屯门公路 又系 呢个，反而容易解释， 容易解释 揸电单车咯，即系揸电单车个甩咗一只鞋，又或者系坐电单车个细路喺度揈下揈下只脚，其实揈甩咗一只鞋， 可能真系即系爸爸喺前边，梗系细路仔喺后边揽住。虽然我唔系好知细路仔系咪可以坐电单车，嗱你唔好问我， 我自己都 冇两个碌嗰啲牌， 太细唔得。 系啊，我冇两个碌。 我冇记错，应该系11岁或以上先得嘅。 我唔记得啦，系啊。咁但系系咯，即系哦，系啊。咁啊，真系细路仔鞋啊，咁样。咁内衣啊，点解释？ 咁呢样咧就 大风坐揸电单车嘅时候，滑地揸嘅。 屯门公路，喂，屯门公路。 扯甩咗件衫， 或者丁角路啊，丁角路内衣。 你唔好讲丁角路，你讲翻屯门公路 都有啊，丁角路都有啊，不过冇咁多，不过冇咁多啊。 譬如朝早翻工赶时间咧，喺个车上边化妆，你又话做咩咁赶啊？咁赶起上嚟，唔好话化妆啊，可能换埋衫噶嘛，就换衫途中唔觉意咯。跌咗，系、哦、就系、是、咁样啫。 咁都明嘅， 我谂得 好多 artist 都喺车嗰度换衫嘅。 系啊， 系啊，即系你变装啊，你去下一水，即系可能中哥嗰阵时 出马咯。 唔系咁，有时候又可能系垃圾咧，横掂都系顺手 系嘅，系嘛、啊？汽车维修员嘅道理咯，有个士巴拿都好合理嘅。 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啦，咁啊，即系希望透过大电波叫大家唔好做垃圾场啦。咁、今年八月咧推广嘅呢个全城清洁大行动咧，根据政府最新嘅数据咧，八至十月期间啊，各个部门咧已经加强呢个清理啦，超过650个卫生嘅黑点啦，同时咧加强咗啊呢个清洁咧超过3600个公共地方嘅咁啊，執法都好多次噶啦，咁希望即系嚟紧就再可以改善个使用啦，咁同埋即系呢啲推出嚟或者放风话加重罚咧，冇加3000咧，都夸张啲噶啦，唔会系300多蚊噶啦，咁大家即系人贵自知啦，我自己觉得嗰句，你抌嗰个垃圾咧本身就免费嘅，咁、但系咧你抌完之后咧要俾 3000 几千蚊，几千蚊，其实真系唔抵。 其实而家俾而家1200啊嘛，定1500。 系啦， 不过其实咧有一样好奇怪，其实香港咧，如果你喺外地周围行啊咁样咧，香港嘅垃圾桶真系多嘅， 系啊， 而呢一个系多到我自己觉得系多到唔成正比嘅， 所以咧又要讲呢个可能真系心理嘅反应啊，即系我哋见到咁多垃圾桶，但系反而条街又越嚟越多垃圾，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啦。相反啊，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喺香港嘅山径上边咧，都收起咗好多垃圾桶，亦都即系变咗改用一个第二个方法，就系呼吁啲行山人士咧就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嘛，都有个口号咁样讲。反而真系见到成效，我收起咗垃圾桶。然后呢啲人真係自己将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咗。咁但係我摆得多垃圾桶呢，啲人反而将啲垃圾就咁摆条街嗰度。即係其实係好奇怪嘅现象。 啊、搞笑啊，有个垃圾桶唔放入去啊。 係啊。 打个结摆旁边㗎。 可能係个垃圾桶嗰个口唔够大放嗰袋垃圾落去。或者满咗。 係啊。呢啲就不得而知啦。咁总之大家就即係爱护香港啦。 係啦、 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途道，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2秒钟幸福，灵翼飙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10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 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简单我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不肯定爱不恋也罢，能何未再星光四洒，情浓无吻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刺杀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陪着你也不顾做战吧，烟花虽化灰雨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叉，失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等我别怕。 陈忠泽的滴滴金啊， 剛才呢讲开垃圾啦，咁佢嗰个收费系点样唔知道，我哋等迟啲再公布啦。不过喺世界杯即係我哋除咗就係话赞日本人佢嗰、那个即係干净嘅程度之外呢，咁系厉害嘅。我睇到一啲片段呢都系同佢哋有关嘅。咁但係要赞啦，当然因为佢哋点解会干净呢，个原因喺边度呢？除咗佢哋会自己執垃圾之外呢，原来佢哋入场嘅时候佢哋已经有好多前期的功夫做了、我觉得其实都挺好参考、即是除了那个干净的意识之外，就是他们会派那些塑胶胶垃圾袋、他们原来一入场已经有个别的球迷呢，他们准备了一些胶袋，是用他们那些球衣那些color通的、不断派，派的时候呢还直头放在一个座位那里、即是例如这个 section 就是我们的球迷来的，佢就喺嗰啲座位上面咧，全部一张凳就摆一个嘅胶袋。咁、那个胶袋咧就系爱嚟俾你打气用嘅、好啦，咁打气用，跟住咧你譬如吹胀咗佢，咁你见到譬如有啲人喺度挥好热血嘅时候，你就揈佢啦咁样。咁有翻个颜色咧，就去到即系为自己嘅爱队去到打气啦。咁、啦，咁然后咧你球场上面你譬如食嘢饮嘢有好多垃圾咧，你系用翻嗰个胶袋。就去到裝翻啲垃圾， 咁幾方便喎、 啊！係啊，即係佢哋呢個 concept 咧，我覺得真係都做得相當之 一物二用啊！ 一物二用，其實我諗，如果我哋譬如嚟緊香港搞其他比賽，例如有港隊出場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用翻類似嘅方法，即係我哋想有現場嘅人打氣，我哋成日都係話派嗰啲幫幫棒嘛，幫幫幫幫咁好氣氛啦。其實可以將佢轉咗佢，我哋唔用呢個幫幫棒，就真係好似人哋咁樣，我哋派一個用特別嘅顏色嘅膠袋，係啦，譬如講到譬如紅色嘅，我就用翻紅色，然後咧就俾佢哋嘅時候，你想點樣用都得，你想打氣嘅時候，大家就吹漲佢，好似氣球啫嘛，吹漲咗佢，你拎住一邊咁啊，揈下揈下，咁你喺個球場或者你電視影出嚟嘅效果，其实系靓嘅，因为啲嘢舞动紧啊嘛，咁就容易 catch 到个摄影师个眼睛，啲人同埋会觉得靓。好啦，咁你用完之后，你就用翻嗰个胶袋咧，就将你带嚟嘅垃圾，我当你有花生、有瓜，即系传统，即系瓜子都好，你咪将佢扫翻晒入去，然后绑翻好个口，就摆翻喺嗰个嘅垃圾大嘅垃圾桶入边，咁咪抌咗佢咯。所以你见到咧，其实譬如卡塔尔佢哋今次个世界杯咧，佢哋嗰个嘅垃圾桶啊。垃圾桶佢哋都敷晒嘅，即係好似我哋有陣時喺街頭見到啲垃圾桶側邊咧，都仲有好多袋垃圾， 一袋袋 係啦。不過佢哋嗰啲一袋袋咧，就綁得好整潔，個綁得好整潔，同埋又唔會有啲水啊，又唔會有呢啲嘅。一袋一袋你 feel 到都係好整潔啊。佢只不過一睇就因為垃圾桶滿咗，佢就繼續好整齊咁排咗喺側邊，將垃圾排得好靚。而全部咧都係用翻佢哋嗰個嘅膠袋去到裝垃圾。咁你打掃啲人咪方便咯？ 係啊， 我就咁全部執曬佢，我掃都唔使掃。難聽啲，我掃都唔使到，將啲膠袋全部抌入去，揾個大車車走曬佢，咁已經執完。 係都係啱嘅。 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咧，即係點解佢哋會乾淨各樣嘢咧？係因為佢哋前期功夫咧，都已經有人幫佢準備咗。我南部一定係有啲，即係每一個族群一定有啲壞分子嘅，可能有啲人係好污糟嘅咧。咁佢一兩個污糟嘅，咁其他人幫佢執埋，佢又係唔中意用呢一個膠袋，咁佢咪唔用咯咁樣。一定有啲壞分子，但整體性嚟講就覺得，既然人哋都派咗個膠袋俾我咯。 咁我咪用，因为人有呢个心态嘛，我都有胶袋用埋佢咯。 不过我眼见咧，球场污糟咧，就唔系太多系单纯系叫冇公德心嘅，好多时候咧大家咧开心得滞啊，一戳咧成杯啤酒倒泻晒啊，跟住周倒到周地系啊，因为。譬如对上一次我入大球场就 Rugby Seven 啦，我真系见到前面有个外国人咧， 兴奋得 兴奋， 跟住又系打泻晒全部嘢咁样咯。跟住咁一揸揸嗰啲叫做啤酒，你可以买跟住我嚟饮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嗰啲又好容易即系摆脚边啦， 一 踢一 喐嘅 时 候踢泻 晒，即系咁样咯。 呢个又系一个 我估嗰啲人唔系冇功 德 心 嘅， 但系佢哋太 hyper 控制唔到自己咁样咯。不过头先小白嗰个如果可以引入香港都好嘅。 个方法好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不妨谂谂哦，我哋仲有好多新嘅 idea 嘅，咁如果都系啱一个球场用，又帮到个气氛，又帮到个整洁，同埋最好一样嘢咩咧？我哋睇到今次啊，可能我哋好多人都会羡慕，喂，佢哋迎尽掌声，球员你见佢哋走嘅时候又接晒纸壳啊，讲晒多谢啊，呢啲礼貌咧，其实有阵时我觉得只要做好简单一步咧就已经得啊，球迷保持干净，你可能 FIFA 一赞，我谂啊，如果我哋其实。即系每人行一小步咧，其实我哋整个香港都可以又整洁好多。 系啊，虽然有啲人咧就话佢哋系咪刻意做 show， 我啊觉得冇乜所谓嘅。就算做 show， 呢场都系一场好 show。 系啊， 系 啊，啱啊， 起码系鼓吹紧一个清洁嘅能量啊，系咪先？你又唔系叫人哋做坏事？ 唔通即系要加罚款咩？ 如果做 show 叫人哋做好事咧，我觉得可以推广噶。 一西班牙晋级八强。摩洛哥同西班牙120分钟0-0打和，在互射十二码阶段，西班牙三名球员宴客，摩洛哥最终击败这支欧洲劲旅。摩洛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亦都是今届八强唯一的非洲球队。另一场十六强，葡萄牙6-1大胜瑞士，葡萄牙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八强的队伍，将会对摩洛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不承认 BNO 为旅游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建议有关人士如果在海外遇事牵涉向使领馆求助，可以找自己国家帮忙。对于有议员建议在前往东南亚国家的航班落广告提醒港人小心求职陷阱，邓炳强说有可能造成反效果，要小心处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2点，跌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美元，卖出1,70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6，日元136.92，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5，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兑美元0.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32。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另外蓝田的入口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就车多，龙尾就在华翠街对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系比较慢车。咁特别系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三城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御龙山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啊，最主要都系车多，排到接近科学园。咁另外啦，筲箕湾嘅南康街咧，由于较早前有水管急收，南康街去翻耀东村方向，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另外，湾仔嘅港湾道有爆水管，港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对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经过小心。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咩人谂咩嘢？所以据我嘅推论，佢应该系中意食牛嘅。典型的周董式诗意中国风下，原来当初填词人方文山咧想将歌名系改为双降嘅。但因为周董觉得双降听落去太似牛肉啦，于是重新命名为红颜如霜。作曲周杰伦，填词方文山，编曲黄宇芬，监制周杰伦。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杰伦《红颜如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本港青少年女子射箭五项纪录保持者童嘉慧。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第三十八季节目《运动场下的人》。 乜嘢系运动场下的人啊？ 教练啦，工作人员啦，其实运动员喺运动场上咧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咧，背后咧 涉及好多人， 涉及好多好多人嘅。 咁我哋就系想喺呢个节目度带出成就一项运动，唔系咁简单咯，更加了解啊一啲默默付出嘅人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支持。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一分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啊虽然低开啦，但系之后回稳啊吓，最后美市都要跌嘅，跌77点啦。咁啊，科技指数咧跌1.8%，但系咧北水咧大手买入一啲个别嘅股份，咁睇嚟咧系咪有机会真系牛一啊？咁啊，迎嚟一个好啲嘅势头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通常咧就啲牛市嘅话咧，就系你一个不知不觉之间咧，正悄悄咧就咁嚟临嘅。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早幾個月前咧，大家都仲係好擔心啊，好悲觀咁樣就話跌到落去依個係萬五啊萬六嘅水平嘅話咧，就會唔會再跌咧？或者會唔會即係話甚至無嗰陣時當時咪睇個有啲人睇萬二啊，甚至冇一萬樓下都有嘅。但係其實你睇翻咧，每一次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啦，每一次恆指上邊咧，如果嗰、那個股值嘅個 P E 去到八倍或者樓下嘅話咧，其實通常都係會見底嘅。所以我哋嗰時都講就話去到萬五萬六嘅話咧，其實都唔使太驚嘅，咁但係咧就究竟幾時先至會係即係確認到一個牛市嚟臨咧，同埋一個係真係一個比較強勁嘅反彈啦。咁啊當然好多因素配合啦。咁而家嘅情況方面咧，就客觀環境睇話就有啲嘢係改變咗嘅，包括最重要影響住我哋港股嘅咁呢兩樣嘢就話出口因素啦，同埋呢個就係防疫方面嘅情況啦。咁就防疫方面就你見到國家就嗰、那個推出20條之後再優化啦，咁似乎個趨勢咧都係向住放鬆嗰邊咧就係、進發啦，即係唔係一下子開曬，但起碼都叫做係冇進一步收緊先啦。咁即係復常嗰情況方面咧就慢慢變得係正常化。第二一個好重要就係個息口啦，因為我哋喺節目都講咗好多個月，就係、個擔心美國嗰個息口問題咧，就係、如果持續性咧就係加息同埋美元強嘅話咧。就其實對港股或者亞太區嘅資產方面係不利嘅，咁但係好明顯而家都見到咧，就美國方面有機會喺出年第一季咧個息口就見頂啦。咁你見到美元即係嗰個美匯指數方面啦，而家落翻去104咧，其實相較之前110樓上係差好遠嘅。咁、那個雖然個債息方面咧都仍然係比之前高好多，咁但係你都去翻呢個三厘幾四厘度樓下，咁都喺到咧就其實嗰、那個。息的方向上面的话是有机会是见到顶的尽头，所以变成就对港股未来那个是趋势方面就一定会有个正面的帮助。 嗯，即系见到好似样样向好咁样，就真系要贺一贺佢出街玩下啦，开始慢慢又好似即系生活可以复常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出街玩，即系之前就冇得玩啦，咁啊买衫冇用啊。所以见到一啲服装股咧，即系慢慢就见佢都有啲升幅累积咗。譬如好似系李宁呢啲咁样咧，譬如呢个咁样嘅时势，仲谂唔谂得过咧？会唔会已经太迟咧？又？ 其实服装股系其中一范咧，受惠翻嗰个系服常啦。其实见到啲内需消费类股份啦，包括你睇翻啤酒股啦，都升得唔差嘅。咁啊，李宁当然就系龙头啦，所以你见到李宁喺之前39个几低位方面咧，就反弹嗰个幅度都即系几明显下嘅。咁跟住就係一啲係即係消費相關嘅，譬如好似啲飲飲食食啊、打邊爐啊嗰啲嘅話，其實都係唔錯嘅。咁我諗呢個成個概念方面咧，都係翻去咧，就係、一個開始慢慢係復常。咁事實上咧係真係有幫助，因為睇翻譬如啲數據就見到啦，譬如好似啲餐飲係最明顯嘅，因為你睇到今年上半年咧嗰啲餐飲公司公布業績嘅時間嘅話咧，你睇到有好多嘅店鋪啊，好多嘅 outlet 咧，差唔多接近一半咧。其實都是不正常地營運的，可能會停開啊，或者是定係外賣啊，或者是局部時間去開啊咁樣，咁所以就一定影響到個 top line 啦，即係個收入一定有影響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如果真係咧嚟緊嘅時間嘅話咧，正常翻去營業嘅，咁你就對於個收入嘅幫助就一定係大嘅。咁另外，譬如周大福嗰啲，你見到其實都係反彈唔錯嘅。咁所以呢啲係真係有科學數據咧，就係睇到如果真係復常嘅話咧，佢哋個收入係會有個幫助喺度。 咁另外都想問下 Kenny， 今日都12月7日啦，其實都就快2023年嘅啦。咁啊，見到內地咧對於一啲穩定經濟嘅措施，其實都陸續出台喎。咁啊，包括咧就係譬如金融16条咧，就係支持房地產嘅市場啊等等啊，或者優化防疫政策啊，咁啊利好內銀股方面咧，係咪真係會做好咧？不過即係都有見到反方面啊，負方即係風險方面都有，譬如內地嘅宏觀經濟預期又較弱啊。咁呢啲其實到底係好嗰方面多啲，定係壞嗰方面多啲？前景又點樣咧？如果內銀方面， 其實就基本上咧就內銀方面咧，過往嗰一連串嘅措施方面咧，其實都係增加翻個流動性嘅。咁尤其是針對翻呢個係房地產行業方面啦，都係增加翻個流動性嘅。咁增加翻流動性嘅情況之下嘅話，第一內銀方面咧可以做多啲生意啦，因為可以貸款有個增長喺度啦。第二咧就係話佢揸住嗰啲資產啊，即係佢啲客仔嘅資產方面咧。 個資產質素就有機會咧，就係轉翻好啲，起碼唔會轉差先啦。咁、 嗯、 令到佢哋嗰個外匯帳撥備方面咧，嗰、那個係水平有機會可以改善啦。咁因為外匯帳撥備嘅話，就等於個成本嚟噶嘛。咁收入增加，成本又降低之下嘅話咧，咁啊當然對盈利方面咧會有個幫助喺度咯。咁、 嗯、 通常流動性上升嘅時間嘅話咧，都會利好中資金融類股份嘅，包括呢、這個內人啦、券商啦，同埋呢個係內險類股份嘅。咁但係咪完全冇風險呢？我又覺得唔係嘅，因為睇返再宏觀層面嘅話呢，我哋成日都講嘅中美嗰個問題，即係中美個問題其實係未解決嘅。咁只要係會呢，就係、是越嚟越升級，只不過呢佢喺個節奏上面嘅話呢，有時呢就緊，有時係鬆啦。咁所以呢一排呢就一定係叫做鬆啲啦，就係少少嘅蜜月期啦。咁但係到又開始，如果競選嗰陣時嘅話咧，可能又會攞翻一啲即係中國牌出嚟噶，咁、 嗯、 令到咧個中美關係又緊張翻嘅，咁所以又唔係完全冇風險嘅，咁同埋依樣嘢就令到內地宏觀經濟面咧係有影響，因為你睇翻內地宏觀經濟咧，其實係真係比以前係放慢咗噶嘛，咁亦都係應對住中美關係嘅話咧，好多嘅過往嘅運營嘅模式都要改變啦，即係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全球化，供應鏈全球化就去要改變嘅。咁尤其是喺啲高端科技啊，或者喺啲芯片上面嘅話咧，中國係要面對好多困難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嚟緊都係好多不明朗因素嘅，就唔係話完全係一面到紅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睇下，琴日北水買乜嘢啊？接近37億咧，就掃盈富基金咁啊。睇嚟北水都睇好港股、哦，而且盈富基金係一籃子咁樣咧，去追蹤住港股啦。咁 Kenny 啊，係咪真係迎來一個好嘅勢頭啊？而部署方面又可以點樣去諗下咧？ 呢、這個都係慣常一啲做法，就係、是、睇好翻呢個市場之前嘅行動啦。即係你買翻一啲指數基金嘅時間嘅話咧，咁之後再啲錢咧買一啲大型嘅大 cap 嘅股份嘅話咧，咁佢就變兩面彈啦。因為你指數上邊嘅話咧，啲大 cap 股升嗰時佢一定升噶啦。咁你之前已經買定啲盈富基金嘅話咧，咁佢一定係嗰度已經擲咗啲貨喺度啦嘛。咁、 嗯、 再加埋就係啲大 cap 嘅股份升嘅話咧，咁啊雙重彈咯。咁所以呢個都幾明顯睇得到咧，就其實啲資金係部署緊流入翻嚟即係香港市場嘅。咁呢個都可以好合理啦，因為睇翻我哋個股值相對歐美其實真係平好多喎。咁同埋都係頭先講，如果話嗰個係息口見頂嘅話咧，咁對於港元啊依、這個香港嘅資產嚟講嘅話咧，都係正面噶嘛。 嗯，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啊嚇，咁啊，起碼依家係一個即係好啲嘅氣氛啦，投資係啊， 睇個埋嚟揀啊， 係啊，可以睇睇啦。 都要謹慎嘅，因為 冇錯， 頭先講啦嚇，即係而家都係風高浪急啦嚇，同埋宏觀經濟面同以前係好唔同咯，所以就變咗係即係投資嘅過程裏邊都要留意翻風險啊。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拜拜。 謝謝你，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呢个着数咧，就有少少啊，好似俾人揾着数咁样啊。 系 咁咧，值得咧同大家深思同埋讨论一下嘅。 揾着数定揾笨先？ 好近似噶啦，着数啫，未至于好笨嘅。如果两三蚊嘅话，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咧，可能嗰阵时先系咧比较笨住一个举措。嗱，听一听我点讲啊？近排咧喺讨论区都有啲朋友仔咧就铺咗呢个贴文咁样，觉得咧叫 lunch 嘅时候啊。叫同事啊夹埋一齐叫啦，咁嗰个同事打斧头，每日两蚊三蚊咁样打，你 O 唔 OK 咧？话冇散纸，嗱依家如果你试想象依家喺office 翻工啦，咁啊叫 lunch 啦，咁啊阿钟哥你食咩饭啊？咁啊你话两餸啦，鱼香茄子加猪扒啦，咁样小白你食咩啊？咁样排骨加猪扒啦，咁啊阿 O 你食咩啊？我帮你买啦，唔使啦，系啊咁样，跟住咧阿 O 咧就打斧头啦，咁咧。原先$28一个两餸饭，咁啊$28啦，跟住我冇$2啊，找唔到俾你， 十比三十，三十， 你有冇$30啊？咁 一日系咁， 嗯， 两日系咁， 嗯， 三 个月都系咁， 一个月咧，我已经得到一个免费嘅两束花噶啦， 系咪？系咪佢负责买先？ 系啦，系啦，系啦， 俾 系咪嗱？ 俾 嗱，钟哥呢个说法咧，网民都有呢一个观点嘅， 系冇理由无端端免费帮你做嘢啊！咁，我俾$2，咁都正路啊！咁人哋都要去买，都要落 order 都做咗嘢噶嘛，正路啊！ 系啦，嗱。我哋咧就冇呢个烦恼，因为通常咧埋单早餐咧都系钟哥埋单， 啊， 就冇呢，這个。我哋只系会讲声多谢多 谢多 谢 多谢， 多谢老板，多谢老板咁样就算噶啦，系咪先？即系你我哋冇苦头俾你打，亦都只系咧攞你着数，系攞你着数。 应该早啲同我讲呢一个方法啊嘛， 系啊， 原来可以咁样， 可以可以。但系你呢啲啲小财咧，你可能未必会睇得上眼，两蚊三蚊 嘅，望都唔望啦。 就话一开赛你讲嘅，即系正在。咩聚沙成塔， 积少成 可能我致富就系因为而家就系咁样不断两蚊两蚊。 你已经致富啦， 系啊， 可以再富噶嘛？ 已经好好多座塔啦， 系啊，你有两条裤啦， 再富你 有三条裤啦，系咪先？富甲天下啦，你已经。喂，嗱，讲翻呢个内文俾大家再多少少咁啊，楼主就好不忿啊。但系咧，又覺得有啲雞毛蒜皮，咁，究竟問問翻呢個同事去攞翻嗰幾蚊咁樣咧？咁下邊咧，其實好多網民咧都圍插呢個樓主，就好似鐘哥個定律啦，就係話：，唉，香港有陣時你幫人買飯啊，或者做搞手啊，慘過做搬泥工啦， 係噶， 即係有陣時真係我已經幫你買埋，你估飯盒唔重咩？排隊嘅過程 係咯， 即係你 都唔猛嘅咩？ 你喺啲工業區嗰度，你試下等個兩餸飯啦，喺觀塘，起碼等前面20個人先到你，跟住咧叫漏咗咧，或者有陣時咧有啲同事亦都係奄尖聲悶嘅，買埋俾你食啦咁樣，即係唔好講嗰兩蚊三蚊先。哇！今日咧啲豬扒咁少嘅，你冇叫我冇叫話 多 豬扒。点记得啊，大佬 就怪罪咗喺买嗰个人嗰度啊！ 我系你同事，唔系做外卖嘅咁样，即系有阵时都话有啲情 况，有时都有个情况咧，就系话未必系嗰个同事唔记得咗，而系本身笔嘢嗰个人咧，佢唔理你，因为多啲，譬如又嗌多汁，佢冇喎，咁点啫？跟住翻到去咧，你要食咗嗰个镬。 嗱，如果嗰、那个即系叫做贴文嗰个楼主咧，觉得喂唔啱数啊咁样，其实佢仲有一个选择噶，佢咪真系叫外卖咯？ 系咯， 即系佢真系叫人送埋上嚟，咁佢咪唔使惊俾人食个差价咯。 嗰个系真金白银啦。 系啊，即系譬如话佢真系收$28就收$28啊嘛。 会嘅，应该贵啲啊，因为如果有俗称步兵嗰啲攞埋上嚟又贵啲，可能其实个楼主本身都系悭底啊。 嗱，所以咁咧就条数最再简单啲啦。咁点解唔自己落去买咧？佢自己落去买又得，咁咪即系唔使俾人哋即系俾人哋话佢收人哋打斧头咁样咯。 系咯。 不过咧，即系叫做俾人话嗰个同事咧，其实佢仲有一招可以用嘅，我自己觉得就点解唔讲明啊？嗱，我帮你落去买，但系咧我唔找钱。 系， 即系如果你系$28，我系收$30。我讲明噶啦。咁你肯，我咪落去买咯。你唔肯，咁咪各自各买咯。咁呢个其实都系好公平嘅。嗱，我落去买，我收翻少少啫。 明码实价， 明码实价。如果你唔中意，你咪自己落去买咯。 系啊， 呢个又得嘅。我讲明，咁你最多话我市侩啫。 系啊， 咁但系我落去都要用力噶，系咪先？ 即系依家呢个唔系市侩，均真 均真啲咯。 但系嗱，我用市侩又好，均真又好啦。依家香港人同人嘅相处有阵时就真系要咁摆到上面，如果唔系大家摆喺个心嗰度咧，就各自唔舒服。 系啊， 嗱，摆到咁样出嚟咧，亦都唔好睇嘅。老实讲，即系动个牌出嚟话，嗱，我买饭盒唔紧要，下次收$3，不要多饭，不要多汁，啊，即系送令上请早扬升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唔系一门生意啊嘛，系维系一个感情同埋一个关 系 啊嘛。 系啊， 有下方咧另一啲说法。 如果系一门生意嘅话咧。你梗系要俾佢啦，直头。 咁我同你一齐打紧同一份工噶嘛？点样一门生意啊？你啊 lunch 一个钟，我 lunch 一个钟。 如果大家同级就好难讲啊。即系你话一个系经理， 一 个 低级 秘书下线，咁下线嗰啲梗系食晒噶啦。呢个系一个从属关系嚟噶嘛？ 仲有个咩留言有啲咩？ 仲有个留言就系话啊，我咧反而每次叫同事买饭咧，我都会额外咧喺 pay 物嗰度咧俾多$5 tips 佢嘅咁样。咁咧，嗱，你哋点睇啊？关于呢个？ 啱咯、 啊，你啱啊，你觉得啱、啊，你咧，你有点？ 我会睇下嗰个同事系同我嘅关系。嗱、如果譬如大家都识咗十几年嗰啲咧，即系我哋呢上面好多同事识咗十几年嗰啲咧，其实即系大家喂系30就30，31就31，咁我哋都系电话揿翻俾佢啫。 咁咪咁咯。我以為你話識咗十幾年，誒點知俾五蚊啊？十蚊我都俾。 唔係喎，反而覺得俾貼士唔好睇喎。 貼士係啦，我就想問呢個 point。 係啊，我即刻想喺下邊回應，咁梗係我冇回應啦。我想嘅，我用咗開麥嘅時間嚟講。 我同你嘅觀點應該係一樣。 friend 嚟噶嘛？ 我做乜就 係啦？頭先我哋個討論仔嗰個議員對立就係市侩擺出嚟或者均真，跟住去到一個位就係計較，同埋哇你咁樣即係。攞五蚊嚟帶我啫，我幫你買係為 係咯， 為咗尊敬你啊， 然後你同我計， 唔係為咗你俾多五蚊。 你計兩個星期，然後將嗰五蚊加埋就變咗個飯，你又同翻我計， 係 一件事咧， 我接受唔到 傷感情。 買飯咧好有學問㗎， 點解我話接受唔到咧？咁如果係有人俾請帖嚟，喂大家咁熟。唔好收我人情得唔得啊？即係大家咁熟，咁係咪可以唔俾人情？但又唔得喎，呢樣你又要俾 請帖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如果你 係計嗰個相交嗰個年資 嘅，如果你話平時咧即係買飯嘅話咧，咁可以有個套路，譬如識得耐咗嘅，今次我買，我直頭可以唔收你，下次你又買翻，大家亦都唔會話計。喂，今次我買日本嘢俾你，哇！你下次買快餐俾我。边有得计啊？ 呢样咧又唔系冇得计，因为我曾经又听人哋讲过系点样咧，即系又系话呢餐你嘅，跟住下你俾晒，下一餐你嘅，跟住你俾晒咁样分开，每人俾一次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啊边个谂缩数啊？人哋食嗰餐嘅时候咧就叫间贵嘅， 系啦， 自己俾嗰餐咧就叫啲平。 即系中哥请我食咧，就食五六七八福临门 咁 要 啦， 系啦， 有人咁样计。咁有阵时我听到啲计度系点样咧？ 系个仿字攞下嗰啲。 系啦，我请佢食咧就食大排档煲仔饭。 因为我曾经见过有一次，又系喺摆上网嗰度讲咧，佢话唔系每一次啦，系嗰一餐饭啊，都要喺度讲啊。譬如话哦，你咧即系通常话食完之后咧，就大家 share 咗。就唔會話分開張單，總之一張單，譬如食咗100蚊，咁四個人每人25蚊咁樣咯。咁但係原來佢哋四個人每人叫嗰份餐嘅價錢都唔同啊、哦。 有啲有可能凍飲 貴啲，有啲平啲，跟住就係話點解佢飲凍飲加咗幾蚊，我要負責啊？即係又會有人咁樣計嘅。咁、 哦、 所以如果要計嘅話，真係可能雞毛蒜皮每一粒都可以計到。 係。計得太多， 十二月都是計算的季節嚟、 啊、 都未計交換禮物嗰口，係咪先？即係遲啲仲要同大家講下辦公室交換禮物啊！ 哇，呢、這個好難搞， 好難搞係咪？ 好難搞。 咁買飯難搞啲定買禮物難搞啲？聖誕禮物定封利是？遲啲新年封利是。 唔係，我情願封利是嘅，有時 買禮物真係難搞。 係啊，封利是不如你自己買。 有機會再同大家討論下啦，同大家睇埋天氣啊！今日咧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68%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家族名下公司在纽约的法院经审讯之后，被陪审团裁定税务欺诈和伪造业务纪录等罪，罪名成立。特朗普集团面临最高$1,600,000的罚款。控罪指在超过10年期间，涉案公司没有向税局如实上报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并利用没有列账的收益令到高层致富。辩方表明上诉，集团律师表示控方用以检控集团的罪名含糊不清，认为这个是案件的核心。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并非被告，分析指考虑到特朗普集团的业务规模，罚款金额不算大，但是裁决将影响集团获得银行融资或者承接政府合约的能力。早前宣布再参选总统的特朗普质疑审讯背后有民主党的政治动机。联合国难民处表示，过去两年由于索马里的安全局势持续令人忧虑，同时当地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近80,000多人从索马里逃往邻国肯尼亚境内的一个难民收容中心。难民署发言人切希尔科夫说，单是近两个月以来就有约24,000人抵达收容中心。由于空间有限，不少人被迫栖身在郊区的临时避难所，清洁水源和卫生设施严重不足， 霍亂疫情是難民面對的威脅之一。該收容中心位於肯尼亞東部與索馬里交界的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之一，主要收容來自索馬里的人。收容中心最初設計能夠接納90,000人，目前滯留的人數已經嚴重超出接收的能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不承認 BNO 為旅遊證件或身份證明文件，建議有關人士若在海外遇事，牽涉向使領館求助，可以找自己國家幫忙。對於有議員建議在前往東南亞國家的航班落廣告，提醒港人小心求職陷阱，鄧炳強說有可能造成反效果，要小心處理。世界杯十六强，非洲球队摩洛哥凭12码淘汰热门之一的西班牙晋级八强。摩洛哥和西班牙120分钟0-0打和，在互射12码阶段，西班牙三名球员宴客，摩洛哥最终击败这支欧洲劲旅。摩洛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亦都是今届八强唯一的非洲球队。另一场十六强，葡萄牙6-1大胜瑞士，葡萄牙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八强的队伍，将会对摩洛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3点，跌2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93美元，卖出1,771.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77。日元136.97，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5，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噶，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噶。在半山马纪先峡道上行啦，咁而家影响都是上行去山顶道方向，咁但系个位置咧就系马纪先峡道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上行啦，去翻山顶道咧就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红棉路啦，近住壁球中心对出，咁下行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梅道啦，去翻马纪先峡道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地利根德里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马纪先峡道近住马纪先峡道花园咧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马纪先峡道上行嘅交通啦，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红棉路近住壁球中心，咁下行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梅道啦，去翻马纪先峡道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地利根德里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蓝田入口啦，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 龙尾就喺御龙山。咁后少少嗰段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都系慢线车多。而家龙尾喺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大埔仔坳。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筲箕湾由于系有水管急收啊，南康街去翻耀东村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在家工作可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新常态。 在家工作不单止方便照顾家庭，对企业来讲可以节省营运成本，亦节省员工上落班花在交通上的时间。 亦有调查表示，在家工作的措施有助员工达到 work-life balance， 令到员工的工作心情更愉快，减低工作压力。 如果员工工作开心，相对会减少想辞职的想法，间接有助企业减低流失率，避免人才流失。 我好开心啊，因为妈妈在家工作，这样她每日可以送我上学和接我放学，我觉得有妈妈陪我，我做功课都快一点。 我妈妈都在家工作，每日下午她没那么忙的时候还陪我温习，温完习还跟我一起吃茶点。 决定在家工作前，家长最好先同雇主或者是工作伙伴商讨，厘清工作时间、要求、各项安排以及一些可较为弹性处理的事项。 没错啊，这样你就可以预先规划时间表以及作出工作、照顾孩子和其他家务的安排。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要令家庭和睦，照顾者必先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处理好自己的压力，才有能力和空间去照顾家人的。 让有家庭岗位的雇员，包括要看管子女、长者、残疾人士的照顾者等等，可以舒缓压力，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重点政策。 观塘是全港最多房屋同时人口第二的地区。今集邀请了前任立法会议员和现任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议员，盘点政策怎样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落实推行。 做区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很贴地去同市民的互动。我们一支好的探月针，即当我政策在酝酿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早点听到市民的声音的话，我相信是一定会对政策有帮助。 12月7号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今日是24节气中的大雪， 天气要开始进一步寒冷。 大雪时节特点是干燥，空气湿度好低。 大雪节气呢，正好就是进补的好时节。 吃多啲富含蛋白质同埋易于消化嘅食物，令到怕冻嘅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钟哥邀请你参加一个活动， 咩嚟嘅？ 香港越野锦标赛。知唔知点解？ 点解呢？ 发哥都参加， 我都有睇到。 发哥又系哥，你又系哥，你系时候要锻炼下身体啦。 但系佢系发哥啊嘛， 发哥个个弹数咧升咗几厘噶嘛，大佬。 要你跟佢脚影，要跟佢脚影，先跟阿小白操操佢先。 你都系中哥， 我睇到张相， 一齐加快脚步。 睇到张相咧，即系睇到发哥收场嘅腿啊， 系 即系都即系望尘莫及啊。 嗯， 系 佢揽一步，等于我揽几步，系咪先？即系冇可能追到。 佢身形又好， 脚太长啊。 咁你即系咩啫？佢揽一步等于我揽十步添啦，我咁矮， 系 因为见过法国真人啊嘛，都有即系 Happy 阿成， 系啊， 佢高我好多嘅，真系好老实高， 即 系 激到无伦啦，而家 世外高人添啦，直情法国依家， 佢成绩都做得唔错添， 系 好似 哇，直情 系 好啦， 系啊， 56分完成啊，成个香港越野锦标赛，你真系试试佢啊，钟哥，我觉得你得噶，小白你觉得钟哥得唔得？ 直头有天分啦、 直情有天分， 我净系目测啊，目测钟哥简直系骨骼精奇， 系啊， 百年难得一遇嘅越野好手。 我要即系先要退役先啊，即系离开咗呢一个广播界先。 点解啊？ 全身投入去练跑啊， 系， 因为要追翻50几年嚟冇跑过嘅路程咧。我都需要跑翻50几年， 人哋用50年，你用5小时就搞掂噶啦。 发哥嘅时间都靓仔嘅，56分39秒啦。喺男子先进组咧，就41名跑手入边咧，就排第37咁样。不过要了解一样嘢，咁即系可能有啲就更加 train 得劲啲啦。 咁梗系啦， 咁可能有啲退役消防员咁样。 系啊，即 系你 专业啊。 始终发哥前半生都系为我哋拍咗好多好嘅作品。 系啊，有时候咧，即系譬如话一啲知名人士去参加比赛咧，未必一定系想攞一个成绩啊，可能系对自己一个挑战，同埋一个志在参与咯。 系， 即系呢个先紧要啊嘛。即系譬如发哥佢参加，我相信佢系要挑战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几多，而唔系话要喺呢个比赛里边攞到乜嘢成绩翻嚟啊。咁对于发哥嚟讲，其实咩成绩都已经。系，即系对于佢嚟讲，佢嘅成绩已经可以顶晒， 已经 进 步啦。即系对于啲选手嚟讲，可能最开心系咩？同发哥可以赢到张相， 咁梗系啦， 就好过俾你嗰啲Souvenir。因为依家咧，好多时候我延伸想讲咧，好多唔同跑步比赛咧，又俾个礼品包你，又跑手包，其实都几无谓嘅。即系佢俾嗰块牌咧，唔系真系奖牌嚟，纪念你 纪念品。 今次跑过嘅啫，咁 系啊。 咁你如果跑步跑得多或者参加比赛参加得多咧，你有好多块呢啲嘢， 系啊。 但系嗰啲嘢 同埋嗰啲计唔到分嘅， 冇乜用嘅。 系啊，即系有啲系可以计分嘅。 系啊， 所以计分意思就话，如果你大家想参加呢啲更加大型嘅比赛，咁嗰张 shirt 咧就可以计分嘅。 即系你要六大马拉松，你要不断储分，储分先可以跑到波士顿马拉松咁样。 系啊， 咁但系你呢啲玩玩好多次都未必搞得到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参加呢啲比赛，除咗打卡影相之外咧，呢啲纪念品我开始觉得有啲无谓，同埋咧堆积如山咧， 泛滥。 系你俾人唔系，你摆屋企完全冇用。你屋企嗰啲牌我嚟做咩？ 挤咗喺度。 系咯，冇意思噶嘛。其实 你只系放你影相嗰下咯。即系你 影相已经喺手机啦嘛。 讲得啱啦，系啊。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就系你抌你唔系，因为抌你又会觉得都系边一年对自己嘅一个肯定。咁不过咧我就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如果做得即系有太多嘅话咧，其实都系有少少无谓，因为你开始唔会珍惜，你开始会珍惜一啲就系更加难得嘅，例如更加难而计分嘅，咁嗰一啲咧。就可能會嚟得更加珍惜啦，珍貴啦。 因為咧，始終嚟到依家12月7日啦，咁今年大家都會定立好多目標啦。好啦，依家埋尾仲有20多日就完結呢個2022年啦。有啲咩目標你未完成咧？或者好啦，今年完成到唔緊要，下年為到2023年積極做準備啊！ 如果唔係淨話阿 O 講啊，話2022年就嚟完啦，我都唔記得咗2022年已經嚟過。 系好快，系 我呢一年直头唔好话呢一年啊，呢两年两三年我真系觉得好似着衫冇咗。 咁系因为你自己谂翻，系因为冇去旅行啦，定还是点嘅一个状况？ 任何嘢都系疫情咧，因为好多嘢真系停顿咗噶嘛。而呢个停顿咧，唔系净系我自己停顿啊嘛，又唔系净系香港停顿，系全世界停顿 啊。 咁我世界停咗嘅时候，好似嚟过咩？好似又冇乜嘢做过，每日嘅工作如常系咁样，好似冇嘢发生过咁样。原来2022年 系 完咗噶 咯，完啦。 所以我几建议大家即系定立个目标咧，唔好 set 喺2022年。你话呢20多日，你算啦，玩咗佢好，食咗佢，瞓咗佢好，即系当牵埋眼过咗去。下年我哋迎接好美好嘅2023，即系定立一啲目标。中国会唔会做下啲户外活动 沾染翻啲阳光气息， 跑下山啊！ 系啊，我真系建议你可以咁样、啊。 我见前排有张相咧喺大帽山山顶影噶，影到啲新嘅彩霞，哇，都相当之靓。几时一齐入去影下？ 哇、啊，几时去影呢啲户外嘅嘢，或者踏足户外咧，都应该系拍嘢啦。即系如果系拍嘢。 咁好簡單啫， 大帽山上咁似啊！ 咁不如我幫你傾下出面有冇老細開部運動電影，即係同受多教練踩下單車，咁你又破風二、破風三，你咪踩翻單車都好啊！ 少少時間，即係唔係話即係話，我講到話參加比賽，譬如發哥參加啲比賽，我咪話其實都係挑戰自己嘅啫，未必一定係想攞嗰個成績噶嘛。咁其實即係講翻遠少少，關於自己，其實早年即係呢幾年咧，我都有參加一啲嘅電影比賽。咁但係嗰啲電影比賽就係短片啦，但係咧就會係一啲另類少少，唔係主流商業電影嘅界別嘅。咁啊點解你要參加嗰啲比賽咧？又揾唔到錢，即係仲要係自己揞錢出嚟嘅。咁呢啲就係俾自己一個鍛鍊咯，就係挑戰自己，因為拍一啲商業嘢。咁我喺呢個從影三十多年嚟講。大部分都是做商業嘢㗎啦，咁、哦、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想做一啲嘢，譬如我參加一啲比賽，咁我咪想做一啲挑戰自己嘅嘢咯，又唔係話要攞一個票房或者攞啲乜嘢，因為嗰啲嗰個題材真係無限啊嘛，你可以任你中意想拍咩就拍咩，完全冇任何票房壓力㗎嘛，咁嗰啲就係俾自己嘅挑戰。 我諗到啦，即係發哥跑完跑，鍾哥咧無限挑戰呢啲 indie 電影、啊， 無限拍 或者呢啲電影節無限拍係嘛？誓要攞獎為止係嘛？ 或者下一次拍個題材就係拍阿發哥點樣去挑戰呢啲比賽， 好喎、啊。 有得谂、啊， 有得谂、啊， 就决定啦，仲谂、 哦？我哋去翻九龙城嗰间餐厅， 等阿发哥先 撞一 草、啊， 不见不散。 阳光，东升西降，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堂里，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寺夫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涟漪碰撞山翠。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微雨间一点白光盘踞，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伤痛没过滤，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惊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桥化作细尘散落桂村里，还是失。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 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止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果里仍然未松，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态，从没散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关死劫或有选择，悲伤的你眼眶沿路坎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思力吞食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的流回流入脑海，跟他相一千世聚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空窗孤守坐看我为你再遇 位于港岛以西的西营盘，自从港铁通车之后，城市的面貌急速改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西营盘这个名字，为什么会来呢？原来就是因为以前英军曾经在这里驻扎，所以就命名的。另外西营盘也有很多特色的街道名称的，你又知不知道呢？他们又有什么故事？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西营盘的街道排列整齐，呈现一个眼睛的木字形，街道的名称非常独特，正中央的街道名称叫做正街，正街东边有东边街，正街的西边当然有西边街啦。好了，正街原本的名字叫做中街的，原来由于是上一个世纪华人社区非常蓬勃的意思，但是这个华人社区就认为中这个字不太吉利，好像中了什么东西，因此习惯就称之它为正街，所以之后就索性正名都叫做正街咯。 另外啦，横街亦都用最简单直接嘅方式去到命名，数字命名由上而下分别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同埋高街，咪住，又话一二三四咁去嘅，第三街之后嘅高街原本系真系称之为第四街噶，不过由于四字嘅谐音同死不吉利，因此啊就将呢一个嘅名字改变成为高，原因都系因为呢条街嘅位置咧就位于比较高嘅地方。用数字去到命名的方式在香港可以说绝无仅有，这个肯定是西营盘的一大特色。大家行过西营盘，不妨望下街道，想下以前街道名称点嚟，又可以想到很多得意的故事的啦。 其中一样以前成日做的事呢，现在都很少做了，唱 K。唱 K 我都好耐冇去啦。 我有朋友早两日去唱 K， 佢话唱 K 依家都几贵，即系去卡拉 OK 房， 加咗价。 系啊系啊， 包唔包食物嗰啲咁 样， 都包嘅， 乜都有得食噶啦。依家你龙虾包鱼样样齐啊，你想就得。同埋依家有外卖平台啊嘛，佢都可以接受到呢件事发生噶， 都几好。 系啊，即系你用咗佢个场地，即系正头正路嗰大嗰两间啦。大家成日都以为两间都冇晒，其实唔系，仲有嘅， 仲有 嘅。大家少咗唱 K 啫，可能就 系啦。咁啊，少咗唱 K， 其中个诱因啦，即系要唱 K 嘅诱因就可能因为你第一个心瘾啊，好想唱 K。第二咧就系可能约班朋友喺嗰度有个小嘅聚会。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纯粹为唱 K 而或唱歌而去嘅话咧，的而且確少了，可能因為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咁我見到咧，其實喺外地都有啲卡拉 OK 嘅叫噱頭咧，都幾好喎。佢哋將個卡拉 OK 房入邊咧就佈置成唔同嘅環境，即係真係好似 cosplay 咁，不過就唔係個人 cosplay， 係間房 cosplay。咁例如咧，將間房就變成一個車廂。甚至乎咧，就有個司機位可以俾你，咁啊又可以有個 projector 射落去嗰個熒幕上面，即係司機位望上前面風景嗰位，就變咗你可以拎住嗰個司機用嘅對講機喺度唱歌。類似呢類型咁樣嘅 idea 咧，亦都多咗。甚至乎可以譬如車廂禁止飲食啦，咁我哋就直頭將間房design 成為一個嘅車廂，咁你可以喺入邊一路唱 K 又一路進食，咁可以影相出嚟，其實都靚，因為佢哋啲裝修唔 hea 嘅，但係就望落去真係都幾靚嘅佈景嚟嘅。咁如果你話喂香港，我又觉得如果他做到可以譬如将弥敦道那种的特别的气氛放在一间房里面，又或者将一些很特别的环境放在卡拉OK房里面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可以提高大家唱 K 的，因为现在最重要是什么呢，经常都说吃东西都影相吃先，其实唱 K 都一样的， 是啊， 你都是一定是打卡先的， 即是整到好像弥敦道那样，因为你又不可以在弥敦道无端端唱歌， 是啦， 我不如我去整个弥敦道的街景， 十字路口的，这间房就是玩十字路口的， 是啦，或者呈现一个巴士的状态，你不可以在巴士唱歌， 是啊，巴士的状态， 是你骚扰到乘客，但是呢你如果可以给你在一个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维度唱歌，可能有不同的引头出现了，令到你更加想攞返支咪喎，係咪 先。咁鍾意唱歌嘅咩，真係。 鍾意。 鍾意喎。 依家都有中年好声音啦，迟啲可能有老年好声音啦，係啊，个个都鍾意唱歌㗎，係咪先。与生俱来嘅技巧嚟㗎嘛，係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睇先。 文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仲有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比较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香港其中一个仅存的寮屋区茶果岭村正面对清拆的命运。政府提出收回茶果岭村的用地，展开重建规划工作，包括兴建超过6000伙公营房屋单位。面对即将消失的古村，村民有什么感受？保育政策又有什么值得大家反思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被誉为新世代神秘唱作歌手的亚妈，她再度就是为 Spy and Family 第二季主唱片尾歌曲《色彩》。今次的 MV 有制作过不少广告的平面艺术家五饭田和树执导的。亚妈不单止罕有咁亮相，亦都在 MV 入面跳舞，展现她非常活力的一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亚妈色彩》。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亚妈的 Color 色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在展能艺术会的敲击乐班，有20多岁的灵慧。 开心，生意大个。 又有72岁的少美。 我17岁就想玩打鼓。 一班8个学员，仲有不同障别，要教他们合奏有什么窍门呢？留意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速读20大报告。 有关20大报告中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部分，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撰文指，爱国者治港不是最高标准，而是基本标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怎样判别一个人是否真正爱国者？邓小平曾经作出明确的界定，即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中华又指，爱国者治港就是要真心尊重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维护祖国统一，支持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得几多？跌350点，标普500指数咧跌5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25点啊。转睇睇啦，油价方面咧都跌4%，讲紧咧就系布兰特期油方面啦，咁啊港股 ADR 都走弱啦，咁啊开出嚟咧要跌啊106点啦，睇嚟今日咧都依然系一个低开嘅状态，不过唔知会唔会啊内地咧叫做发酵嗰、那个复常啦，有机会咧。再刺激一下股价或者个别的股份，特别是消费类的股份再升高一阵，咁转个头咧，省股民就可以密切留意住市况的变化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来到十二月份的第一堂，梗系又有方家伟老师啦。Hello Clara。 Hello 嘉明，大家好。 今集呢个话题咧，我好有兴趣嘅，因为咧我家中嘅小朋友咧喺细细个嘅时候都曾经我有谂过佢会唔会有呢一方面比较弱啲嘅情况出现咧？咁就系呢一个 eye contact 啊，望住人嗰个眼神接触嘅问题啦。咁但系今日咧，原来 Clara 想同我哋介绍咗 eye contact 之外，仲有一样嘢叫做 ear contact 噶。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嘅小朋友咧，只 ear contact 系好重要噶。如果咧嗱 eye contact 啦，即系当然要训练啦。就算自闭症小朋友，佢好多时会系唔望人啦。咁其实佢唔望人，唔系代表佢错噶，因为系佢个模式。其实佢咧，佢可能佢成堂里边咧系冇望人冇成嘅，但系你问佢。叫佢做啲嘢咧，佢全部做曬嘅，即係呢個係佢個模式，咁亦都冇需要逼佢啦。記唔記得上次我哋講一個嘅 bird dog 啊？ 係 係啦，就係跟翻個小朋友佢本身嗰個嘅能力啦，同埋佢嗰個嘅方式啦，去教佢噶嘛。嗱，好似普通人可能會覺得啊，呢個一定識噶啦，原來係唔得噶。我哋要俾佢係聽咗先睇，記唔記得？ 嗯， 我哋一定係先睇嘅。咁對於唔同弱能嘅小朋友咧，唔同嘅方式嘅。咁聽障小朋友咧，就係一定係 ear contact。当他的耳仔其实他听到他就会有 eye contact 给你咯。 嗯，第一步就是先做 ear contact 先。 是啊，那如果他是听了个声音啦，那他呢就会是对你就有回应咯。那如果他没有听到声音呢，其实他是没有回应的。是啦，例如好似话你讲波同拖咁，如果佢冇留心嘅话呢，其实佢听唔清楚，佢就会避开咗。因为佢唔肯定呢你嗰个说话系点解呀，佢会冇咗个 eye contact 啦。咁原来冇 eye contact 呢，我哋要点做呢？ back to 翻 ear contact 先。係啦，只耳仔听咗先，听完之后呢，咁我哋呢当个小朋友呢佢有自信心呢，佢自然先至会有 eye contact， 所以唔好调转。 哦，咁点样可以帮到小朋友提升个 ear contact 个敏感度呢？ 首先就係你每一件事做之前你要 pre-teach 啦，好似你曾经啦，你上次讲过啦，话可能一个长途嘅车咁样，可能你话俾佢听，而家我去一个嘅长途嘅车路喎，咁呢我哋呢就会係经过啲咩嘅地方啊，会做啲乜嘢。咁你呢就记得呢就係、要点样做啊，俾个任务佢。咁但係呢个呢佢嗰个任务里面呢，佢係最好呢係摆多啲声音嘅。因为我哋細路仔最弱就係声音。因为我哋听小朋友啦，你有冇听过lazy eye 呢样嘢？ 有啊。 咩嚟㗎？ 即係可能有一隻眼睛呢跟唔到另外嗰隻眼睛望住同一个方向囉。 係啦。咁其实我哋听障小朋友呢都有一个 lazy ear 嘅。咁如果呢佢嗰个嘅 ear contact 做得唔好嘅话呢，咁其实呢佢就係好难去学到语言同埋学听到我哋嘅指令。例如我哋讲一句指令，可能佢中间有好多都听唔晒嘅。例如可能我话一阵间去食雪糕，咁可能佢听到一间高 啊， 咁其实你得三个字，唔知道你讲啲乜嘢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嗰个 ear contact 唔好啦，吓。当佢 ear contact 唔好嗰阵时咧，我哋就要好密集去 train 佢啦。咁佢发觉啊，原来佢系原来呢句说话佢系只系听到呢三粒音嘅，咁佢中间漏咗嗰啲咧，我哋就要攞出嚟教啦。例如佢系咪会逢第二、第三个音都系听唔到啦？系真嘅喎，呢啲系真嘅喎。又或者系高呢个字佢唔明啦，吓。即系雪糕，当然应该唔会明嘅，佢中意食啊嘛。 雪糕应该同妈妈嘅等级系差唔多嘅， 系妈妈就有雪糕啦。系啦，咁如果系嗰句说话咧，佢系有一啲字唔明啦，又或者有啲字系听唔到啦，咁其实佢呢个沟通咧就系断层噶咯。所以点解啲细路仔点解唔答我嘅？咁就系呢个原因啦。 嗯，哇，咁都好有趣、哦。譬如话你头先提到嘅，可能佢系逢第二、第三个音就听唔到，咁点样可以帮到小朋友去？train 咧，会唔会系即系找紧佢知道第一粒音发咗出嚟，咁点样可以保持嗰个专注力，先至可以听到第二、三个音咧？ 我哋要知道，我哋亦都要分析翻佢第二、第三个音咧，其实系佢唔识个字啊，定系佢听唔到啦，系两个唔同嘅策略去做啦。咁原来佢系听唔到嘅话咧，咁我哋咧就要可能做一个我哋叫做 acoustic highlighting， 即系你个声音强调啲啦，可能话我哋一阵间去食雪糕。即係你強調少少嘅話咧，其實咧，因為你大聲咗，佢係容易聽咗個字咧，咁佢有機會咧去掌握翻係一陣間，唔係而家嚇，唔係聽日。 唔係尋日，好重要噶嘛，因為其實佢冇聽到一陣間嘅時間，佢就聽到後面食雪糕，咁佢就會喺邊啊雪糕咧，係啦，把佢掹住，做咩唔俾雪糕我啊？係啦，咁呢一個係一個策略啦，就係、是、哇，原來我哋分析咗之後，原來佢係第二、第三粒，因為聽得比較弱啲嘅，咁我哋就係呢個其中嘅策略，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咯。咁好似啦，啊聽唔明，唔明雪糕嘅，咁我哋就攞雪糕出嚟咧，就好似之前你話教電車咁樣啦。嗱，電車係咩嚟嘅咧？啊，有幾多個碌啦？喺邊度會出現啦？喺邊度行啦？咁你就教完曬之後，你下次有機會再講啊，我哋一陣間食雪糕咁，咁佢就已經明咗。聽佢前面聽唔到都好啦。佢聽到雪糕，佢就已經好興奮啦！啊，知道係咩嚟㗎啦？ 或者可能佢會識得自己提出，可唔可以再講多一次咯？因為有一個好敏感嘅詞語出咗嚟。 係啊，嗱，都係話啊，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咧？呢一個小朋友嘅語言能力已經唔差㗎啦，已經好叻㗎啦。 唔該曬 Clara， 我哋下個星期又再見咯。 OK， 好，拜拜。 食完飯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电台节目好多时都会预先录音。录音过程当中啊，有阵时都会出现一啲唔要嘅片段嘅、哦，喺后期制作嘅时候就会将呢啲部分舍弃唔要，我哋会叫做剪咗佢。点解会用个剪字呢？啊，原来以前留低声音片段系会用磁带，啊，电台咧利用比较专业嘅就叫做开卷式录音带，系可以将整条嘅磁带掹出嚟放喺剪接机进行剪接。如果要攞走唔要嘅部分，真系要用一把铰剪或者戒刀，将磁带剪咗佢，再用特制嘅胶纸将需要嘅部分重新连接，所以就叫做剪接啦。虽然而家已经进入咗数码化嘅年代，唔需要用真系一把嘅铰剪，咁但系我哋仍然会沿用翻个剪字，代表将唔要嘅部分攞走。电台广播同埋混音仲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小白白元浩。 人。一个人，谁是一个人？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都关心一下啲油价啦。 哦，系啊， 系啊。咁啊，头先都有讲话，喂，啲油价跌，咁你都知道，即系个个都系驾驶者啦，除非你揸电能车。 真系跌？ 系唔系你？布蘭特旗又跌跌4%， 但嚟到咧又話咩嘅啦，因為人工加咗，跟住加就好快加，跟得好貼，大家都明啦。 雜 費 加咗，所以油價雖然跌咗，但係嗰個我哋入油嘅錢 不過我都有留意咧，有啲消息就話到電能車咧，即係。有啲部分嘅歐洲國家啦，喺度諗，因為即係能源都貴啊，所以禁止佢哋用呢個電能車出街。 係啊，真噶，係啊，嚟緊香港， 你嚟緊咪想講呢個啊？ 嚟緊除咗想講呢個咧，我想講啲都係啲著數嘢嚟。 係， 我近排都係好喜歡派福利， 係 喜歡派福利，另類透過大氣電波。不過頭先小白講得啱嘅，即係你話個電能車個趨勢係喺度嘅，不過。以至其實香港方面個配套都未必做得好好，係啊，你嚟緊即係如果八成係電能車，係咪個個好似 揸咧？ 係啦，個個如果真係個個揸，咁點充電咧？ 係啊，而家咧就香港都係有面對呢個問題啦。你直頭喺外國，呢個係瑞士嘅，瑞士佢哋都話到，因為唔係好夠油嘅關係，即係能源唔夠，簡單啲嚟講，咁所以佢哋而家佢哋就考慮咧就訂立一啲嘅法案咧，就話當能源唔足夠嘅時間咧，就可以引用嗰啲嘅法案出嚟啊。譬如佢哋，假如佢哋嗰個法案已經成立咗啦，跟住佢話：喂，呢排唔夠油，咁可能由邊日邊月邊日開始呢段時間咧就唔準電能車喺街嗰度行。即係令到，因為佢哋覺得太消耗嗰個能量，咁啊令到即係大家逼翻佢哋啲人咧就坐翻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即係出入咁樣。咁呢個係咪其中一個方法？咁唔知，不過係有少少咧，同我哋而家成日都喂電能車好慳電啊，好好背道而馳。 咁我幾日我揸翻汽油車得唔得啊？ 可能又得喎。 咁即係 外國有咧。外國有好多人有 second car 㗎，香港都有好多啦，你都識好多朋友有十幾架車啦，係咪先？不過即係我想講少少啦，即係仲有分零鐘時間講下，即係依家咧嗰啲入油嗰啲卡優惠卡咧，其實咧佢近一排咧早兩日啫，全線咧每一間油公司都轉曬 app 啊，係啊， 佢轉咗 app 咧。就嗰個優惠個著數咧又多啲咁樣，即係佢就務求刷下嗰個 download 個 app 嗰個數目，我估計啦，即係我作為用家嚟講，佢全線嘅喎，無論咧中國版本嘅石油公司、外國嘅石油公司，佢全線大家都要好似突然間數碼化咁樣。 提一提啊，佢又分開油站嘅喎， 係啊係啊， 有啲油站咧已經係一定只可以用 app， 但係有啲油站咧就會冇咁快用 app， 不過。2023年，如果我冇記錯啊，就全線都要用。 係啦，全線用 app 咧，你攞張卡咧就唔能夠 廢咗， 儲到嗰啲分啊咁樣。啊，鐘哥呢個好貼士喎，我就係想講呢一個資訊俾大家。咁啊，駕駛者們咧就可以留意下啦呗。 晨光追蹤31。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咯，晨光追蹤31啦，繼續啊，等我揾阿暢出嚟先。早晨啊，暢。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唔知道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节目俾我哋嘅听众变成观众呢？ 好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今届咧现届政府就强调咧为市民做实事。咁啊，究竟咧去到呢个代议士啊，我哋啲议员咧点样帮助反映民意咧？嗱，咁啊，今集咧我哋聚焦喺呢个观塘区啊。咁啊，先系我哋邀请咗咧前任立法会议员同埋现任观塘区议会嘅主席阿柯创成议员啊，同大家盘点一下咧嗰啲政策点样由下而上去争取，再由上而下咁样落实推行咁话嘅。 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吓盘点政策啦。咁啊，另外8:00嘅时间，我知道有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探讨呢个 症狀咧叫做乾眼症啊。咁啊，而家踏入咗冬天啦，即係天氣轉變咧，即係唔單止啊，原來唔單止就係令皮膚出現乾燥嘅喎，雙眼啊嗰個濕潤程度都會受到影響咁話嘅。咁啊，有陣時咧朝早咧即係起身就覺得眼乾乾，咁啊好多朋友都有，我自己都有。咁啊，究竟係因為隻眼睛唔夠眼淚水啊，定係唔夠油咧？咁啊，會唔會因為咁樣患上咗呢個乾眼症咧？咁啊，另外啦，乾眼症嘅成因又係啲乜嘢咧？靠滴眼藥水啊，坊間嗰啲眼藥水係咪解決到問題咧？咁啊，好多疑題，究竟一點樣解答咧？我哋今集就請嚟咧專科嘅醫生，同大家喺醫生與你呢個節目上面一一講解嘅。 係啊，咁我自己咧就係、是、如果乾眼症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咩？就係戴隱形眼鏡。咁我諗嗰個未必去到乾眼症嘅，就隻眼即係偏乾啦，因為始終戴咗隱形眼鏡喺度咧，就容易有呢個問題。同埋我聽啲人講咧，就話可能做完一啲激光矯視之後咧，都容易咧偏向有眼乾。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嚇對於乾眼症係想有更加多深入了解嘅話咧，今日夜晚就留意住啦，港台電視31嘅醫生與你8:00嘅時間啦嚇。好，10:30我哋又有咩節目咧？ 10:30咧有呢個節目好特別嘅，叫做茶咖啡注顧力，咁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即係唔係一個飲食節目嚟嘅。咁啊講乜嘅咧？呢個紀錄片咧就會同大家咧追溯翻咧呢啲飲品同埋食物啊，即係呢三樣嘅茶、咖啡、朱古力咧，佢哋嘅歷史啊。咁啊節目咧會揭露佢哋咧喺好多即係好多個世紀之前咧對呢個歐洲發展嘅影響啊。即係講下呢三種植物即係種出嚟㗎嘛，咖啡、茶、朱古力。 係 呢三種植物係當初點樣被人發現嘅，隨後又點樣喺歐洲甚至全世界普及起嚟咁話。咁啊節目啦，另外咧都會披露咧呢啲產品啊嘅原材料係點樣大量被開發同埋大量被商品化嘅。咁啊當中原來涉及咗好多啲奴隸嘅貿易啊、工業化同埋全球化嘅歷史嘅。咁啊睇呢三樣嘢好似好日常咁啊，但原來背後牽涉咗好多歷史同埋咧地緣政治嗰啲前因後果呱呱葛葛嘅。咁想知道嘅朋友咧，咁啊記住今晚10:30要留意一下啦。 係啊，我自己咧喺好多時見到啲行過咖啡啊。見到佢哋賣嗰啲咖啡咧，其實都幾貴，即係30-40一杯。咁而家哇，好多學生哥咧，佢哋 lunch 都已經係拎住一人一杯啊，好犀利啊！呢個真係啊！咁我每一次睇到嘅時候，都會諗翻起咧，以前睇過唔少嘅一啲新聞報道，就話到啊，原來剝削嗰啲叫做勞工階層或者農民啊，佢哋都係種植譬如咖啡豆啊，中間個過程啊，佢哋其實賺好少錢啊，但我哋又賣到咁貴一杯、啊，咁所以你話茶、咖啡、朱古力咧呢啲議題咧，我哋好適合。今日夜晚大家一齐啊，望住港台电视31学多啲啦吓。唔该晒阿祥，拜拜。 唔该晒。 系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沙特阿拉伯。发言人华春莹说，应沙特国王萨勒曼邀请，习近平今日到星期六到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沙特官媒较早时已经报道习近平将会访问沙特，期间除了萨勒曼，亦都会同王储穆罕默德举行双边峰会。外电引述接近沙特政府的分析人士指，习近平访问沙特反映两国近年发展更深层次关系。作为沙特石油的最大进口国，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兩國軍事關係一直強勁發展，預計雙方今次將簽署一系列協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家族名下公司在紐約的法院經審訊之後，被陪審團裁定稅務詐騙和偽造業務記錄等罪，罪名成立。特朗普集團面臨最高$1,600,000的罰款。控罪指在超过10年期间，涉案公司冇向税局如实上报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并利用冇列账的收益令到高层致富。辩方表明上诉，集团律师表示，控方用以检控集团的罪名含糊不清，认为是案件的核心。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并非被告。分析指，考慮到特朗普集團的業務規模，罰款金額不算大， 但是裁決將會影響集團獲得銀行融資或者承接政府合約的能力。早前宣布再參選總統的特朗普質疑審訊背後有民主黨的政治動機。南非國會宣布，為了讓所有議員能夠親自到開普敦投票，國會規劃委員會在當地星期一晚緊急磋商之後決定，針對總統拉馬福薩的彈劾投票，延遲至下個星期二下午進行。拉馬福薩近期捲入醜聞，涉嫌對私人農莊失竊知情不報，逃避調查。外界質疑他獲取涉案大量外匯現金的途徑。拉馬福薩早前提請憲法法院駁回指控他涉嫌違法的調查報告，同時申請法院頒令，宣布國會就該報告採取的任何進一步行動都是非法及無效。他亦都透過發言人表明不會辭職，並會繼續奮鬥，爭取他所屬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二個領導任期。世界杯十六强，非洲球队摩洛哥凭互射十二码淘汰热门之一西班牙晋级八强。摩洛哥同西班牙120分钟0-0打和，在互射十二码阶段，西班牙三名球员射失，摩洛哥最终击败这支欧洲劲旅。摩洛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亦都是今届八强唯一的非洲球队。另一场十六强，葡萄牙6-1大胜瑞士。葡萄牙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八强的队伍，将会对摩洛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354点，跌87点，总成交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0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36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碧桂园2.86元，跌3.1元。美团171.8元，跌2元。腾讯控股309元，跌2.8元。友邦保险83.5元，跌7毫。阿里巴巴88.95元，跌9毫。中国平安51元，跌6.5元。港交所333元，升3元。康方生物38.8元，升7.65元。比亚迪股份203元，升3.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88，日元137.19，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6，人民幣6.992，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46，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7753點，跌132點。港金報1642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33美元，卖出1770.4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快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就喺无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海丰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将 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石角街一段挤塞，龙尾过咗大赤沙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嘅林泽系研究所嘅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的航天人，开始的时候总是同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十二月十八号。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起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阿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是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未完成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成日咁讲有没有留意身边某些朋友会成日发出一些特定的声音，通常他自己不会留意，但是旁边的人听下听下就会觉得很耳耳。例如有些人很喜欢说哦，我一听到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想敷衍跟他聊天的人。哦什么啫？哦发音重要，有这么长拖这么长。除此之外，有些人会经常说某些字，我有朋友成日说这两个字，即是讲乜嘢都系话，即系乜嘢呢？仲有个成日讲咁啊，每讲一句说话之前都会加呢两个字咁啊。如果细心谂下，呢啲人点解会咁中意讲呢啲字？背后有乜嘢原因？例如中意讲哦嘅人，当佢同其他人倾偈，感觉好似带一点唔耐烦。是不是因为在他们心里面觉得其他人和自己程度不同，觉得比他们优越，所以跟他们聊天好像浪费自己时间，所以不断哦。我经常很想知道，如果经常说哦的人，有人跟他说回哦的时候，不知道他又会有什么感觉呢？一个经常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的人，比另外一个人看不起，这个打击一定会很大。又或者经常说即是的人， 是不是因为他们表达能力不是很强，所以经常要讲即是？意思即是讲完一样东西，再要用另一样东西去形容他之前讲的那一样东西，即是什么呢？如果都不能够表达清楚，他会再讲一次，即是什么呢？究竟他们是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没信心，还是觉得其他人理解能力很低？如果经常讲这样的人又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好像没事讲，找事讲，找不到事讲，唯有拖延时间找事来讲，所以每讲一句说话之前就讲这样。如果用一秒读四个字的速度来计，他讲每句说话其实有半秒是多余，加加埋埋要跟他讲嘢，真的浪费大家很多时间，因为你只是不断听紧这样这样。有些人经常讲一些口头禅，我特别怕人讲这几个字，真是惨。不知为什么有人喜欢讲真是惨，明明好地地都会讲真是惨，等不到 lift 真是惨，部 lift 走了，巴士飞站真是惨，上不到架巴士，餐厅无位真是惨，无位坐。好似早排喺网上睇到嘅新聞，有位女士去咗旅行，但係回程嘅时候有啲阻滞，佢就呻，未试过咁惨。其实好想问，可以去旅行仲有几惨呢？我諗喜欢讲真係惨嘅人，原因真係好简单，就係佢真係唔知乜嘢叫做惨。可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就係大部分人嘅特征。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你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就相伴在旁？爱意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还愿意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就相伴在旁？爱意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 几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今日嘅飲食淘鑑同世界杯又系有啲关系。 整咩宵夜啊？ 咁啊，今日呢个就唔系宵夜啦，今日呢个正餐嚟嘅。系啊， 即系你睇世界杯凌晨三点或者十一点嘅时候就当系正餐 啊。所以今日咧虽然同世界杯有关，就唔系俾大家咧喺睇紧啲。波嘅时候，听紧比赛嘅时候咧、就食嘅。 之前 系啊，之前 会唔会系啲意头嘢？嗰啲有求必应咩球啊？可能 鲮鱼球 咁样系嘛？系咪呢啲 牛肉球？ 好似嗰啲喜庆啊，即系摆酒嗰啲啊，鸿运乳猪嗰啲啊嘛，发财好事咁样嘛。 原因咧就都同意头冇关，因为今日咧揾咗一啲嘅 recipe 啦。讲到明呢个 recipe 就唔系我嘅，并不是我嘅吓。咁啊，佢系边一个咧？就又同世界杯有关嘅，就系因为咧佢哋日本。队喺出战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带到自己嘅御厨啊。咁呢个御厨咧，都原来已经系第五届咧，联同日本队就系啊。五朝元老嚟 咯， 五朝元老都系一直跟住佢哋咧，周围去提供一啲膳食俾佢哋嘅球员去到比赛嘅。咁啊，今年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呢一位日本嘅厨师咧，叫做姓西嘅，西就东西南北个西，就西方个西，西方照。咁啊，佢三个字嘅啫，西方照呢位嘅厨师啦。咁佢亦都喺好多唔同嘅平台上面咧，有讲到佢喺处理呢啲叫做膳食嘅时候咧，准备。做啲乜嘢？ 公开咗个餐单咁样， 佢有公开到部分，有公开到部分，因为佢话最紧要咧就系大家食得开心。佢意思大家食得开心嘅意思就系话佢所有球员咧都希望佢哋食得嚟咧。佢话最难嘅一样嘢就系平衡佢哋嗰个嘅营养。 呢个系啦， 系呢个好 始终运动员啊， 冇错啦，好难嘅一样嘢。咁佢有几味餸咧，其实都几出色，同埋佢话咧系特别受欢迎嘅。啊，佢自己亦都有讲到嘅，原来喺晚餐嘅时候佢先至会提供咖喱呢一味嘅。嘅飯送嘅，咁平時晏晝咧就唔會，咁但係佢話到啦，喺咁多樣嘅食物同埋菜肴上面啦，其中嗱佢又有意粉啊，或者教大家點樣去到煮一啲簡單啲嘅食物，其實佢都有嘅。不過佢話要講到日本足球隊咧，佢哋自己最喜歡嘅一味送菜係咩咧？係漢堡跑。 哦，估唔到喎、 我睇落嘅時候我都覺得，漢堡扒， 不過 咧， 漢堡扒咧，依家我都有試過買啲貴啲嘅漢堡扒。首先咧，好容易煎燶啦，好多油憋出嚟啦，呢啲都係比較難處理。 你有冇試過攞嗰啲入？本好出名嗰啲和牛 A5 嗰啲咧，咁佢有啲標榜係用好貴價嘅和牛，然後去做個漢堡扒， 係 嗰啲嘅漢堡扒咧， 可能勁啲係嘛？ 我試過烹調啊， 係啊， 但係烹調嘅時候咧，你太大火唔掂， 係啊， 太細火唔掂， 好容易燶， 因為佢好多油啊嘛。你大火嘅时候，佢自然啊，用呢嚿嘢，即系自己烧就直呼一声，哇！咁咪即刻弄晒。 系啊，好难搞噶，我都试过整。但系咧，呢啲汉堡扒咧入边，尤其是西式嗰只咧，会加好多洋葱粒落去。 冇错啦， 我估计 系啦， 啲日本球员系觉得啊，我又有多啲肉类，又多啲叫洋葱粒，就即系比较健康啲，或者嗰个抵抗力强啲。 我听到话佢哋中意食汉堡扒，我又唔觉得好出奇。首先咧，即系日本人，你唔好以为佢哋经常食肉啊，佢哋真系有啲。叫做要慶祝嘅時候先會食肉， 佢哋食菜嘅主意都幾強嘅，呢個係嘅。 咁所以同埋你留意一下，如果你睇任何嘅譬如日本嘅一啲飲食叫飲食節目啊，又或者係一啲劇集咧，佢有兩樣嘅食材食物咧經常出現嘅。第一 漢堡棒， 係、 經常都出嘅啫。阿、貓啊，我哋今日食漢堡棒，冚巴架， 我都好中意食漢堡棒。 另外一個咧就係可樂餅， 哦、 即係嗰啲炸咗嘅，即 係 冚巴餅，佢哋叫可樂餅咁樣噶嘛。呢兩樣嘢。在劇集裏面經常都會出現的。 哦，是啊，其實可樂餅呢亦都是這一位廚師呢他自己說到幾受歡迎的其中一味食物來的。不過我們今天就將個焦點先放在這個 漢堡扒 上面。咁漢堡扒呢咁今次要帶埋啲材料過去啦。咁佢嘅材料有啲乜嘢呢嗱佢嗰個呢、這個係一人份量嘅漢堡扒。咁當然啦你要準備定少少嘅金筍啊即係拌菜啦、可能薯仔啊各樣嘢你自己呢啲就自己適隨專便啦準備好啦。咁然後呢佢大概一人嘅份量呢你就需要用牛肉呢係大概 250g 啦。咁你都要將佢當然啦佢講緊呢個漢堡扒呢是他自己整的漢堡扒、而不是在街買漢堡扒跟住就煎俾人食嘅。 啲材料是他哋自己運過去 嘅。係啊，跟住佢自己去到當地就用當地嘅廚房就自己去到手打啊。 呢度咧，我真係不得不佩服佢哋預算啊，即係預算買幾多嘅材料一樣。嗱、你去到踢，你真係唔知道可以踢到第幾強噶嘛、你可能由頭踢到尾，可能好快出局。究竟你預幾多材料啊？呢個真係好難。 咁啊，真係唔知。好啦， 我跟翻申寶一啦，問佢今年 set 咗個 target 係八強， 邊一強啊？ 你估唔到，申寶一每個舉措都估唔到。不過我估咧會on and off 有啲班機會 再補級 嘅，會嘅會嘅，啱嘅，呢個會嘅。咁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啦，即係嚟做廚師。咁成日都話以前咩《孫子兵法》都話咩三軍未動糧草先發嗰啲咁樣。好啦，咁啊講翻個漢堡扒啊，當然要有牛肉啦，一人份量嘅話咧，通常都係大概250g。咁亦都要準備定啲雞蛋啦。如果你250g就準備一個嘅雞蛋，咁亦都要準備定一啲葱啊，葱咧又係200g。咁亦都會用啲牛奶，大概100ml去到咧就打勻佢，亦都有啲麵粉啦。鹽啊，甚至乎係胡椒都係適量去到調味，咁亦都會落翻一樣咧，就係佢哋廚師好中意用嘅沙律油。沙律油通常你點解話適量呢？因為你買咗啲牛肉翻嚟咧，其實每一片嘅牛肉或者每一次嘅牛肉，佢入邊嘅油嘅成分咧，都係不一樣嘅。咁所以就要廚師自己去到觀察一下，到底今次你落嗰個沙律油嗰個嘅情況，個量會係要夠幾多？好啦，咁呢個咧就係頭先講過嗰個漢堡扒入邊嗰個嘅食材。咁當然咧仲有洋葱啦，洋葱都係我自己好中意，覺得漢堡扒食入去有啲香味， 同埋個嚼勁唔同咗，尤其是嗰啲咩和牛咧，好鬼油膩噶， 冇 啲洋葱拌一拌真係爭啲啊！ 係啦，咁啊呢個就係嗰個漢堡扒嘅材料啦。咁當然你就要將佢擺埋一齊，然後不斷係咁打啦。咁啊 打， 係啦，佢就冇公開到底佢係用人手打定係有機器打，定係嗌曬咁多廚師出嚟一齊打。 我見嗰啲日劇咧，嗰啲人整嘅時候要左由左手拋去右手，右手拋去左手，拋，然之後 定還定還是用佢哋。大家睇嗰啲網上都有啲片咧，就話佢哋整嗰啲嗰啲米餅啊嘛，佢哋傳統嘅米餅就用個錘仔去揼嗰啲咧，就一個喺度，上面一直喺度揼咧，咁啊好有節奏。我唔知道佢哋呢一個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方法啦。咁啊總之就打到佢煙煙韌韌咁啊，一嚿一團咁啊，咁就可以方便咧，大家去到處理啦。好啦，然後咧，咁你亦都要準備埋嗰個醬汁。醬汁其實亦都係漢堡包嘅精髓嚟嘅。如果你個醬汁唔好嘅話，你個肉味咧就太重，就好容易食得好流嗰個嘅感覺。咁所以個醬汁咧，亦都特別咧有個 recipe 喺度嘅。咁亦都要首先要準備醬汁，亦都方面有洋葱啦，亦都有一個豉油，跟住亦都要加啲味淋。再加啲傳統嘅酒，咁佢就話幾樣嘢撈埋一齊啦，當然仲有葱啦，撈埋一齊嘅時候咧，咁亦都如果大家覺得佢太稀嘅話咧，就落翻少少，譬如鷹粟粉去做翻嗰個嘅調節翻佢嗰個厚度，咁令到佢咧就可能淋上去嘅時候咧就會靚啲咁樣。咁有啲廚師咧亦都會提議咧，就係話啊，不如我哋落少少蘋果汁入去嗰個醬汁。我都有聽過，這個就不是這位廚師講的。那我另外聽過一廚師講，就是他拿一個蘋果這個榨汁，榨完汁之後呢，那就那個蘋果的汁就不是全部用完。 是少少。 少少。那就落返去那個醬入面。那我都有，我沒有吃過那隻啦。但我有幻想過 佢哋嗰啲蘋果咧，如果佢哋真係用譬如清心嗰類嘅蘋果嘅話，其實都都好香。 梗係啦，你用到最 top 喎，係咪先？即係紅豆又用十勝咁樣，即係個個都攞曬日本最勁抽嗰一樣嘢出嚟。 特別係而家佢哋譬如踢世界盃嘅，咁佢哋一定係攞最優質嘅食材咧，去到提供俾佢哋噶嘛。咁亦都又話入邊有冇基因改造啊？咁呢啲真係當然係噶啦。好啦，咁除咗呢一個嘅醬汁都已經準備咗之外啦，咁其實亦都有啲譬如拌菜，頭先講過啦，大家可以準備定啲金筍啊。其實洋葱咧，佢哋都會覺得放喺拌菜嗰度用嘅，因為佢哋拌菜可以你攞當你個洋葱切一半，跟住佢哋可以有焗爐或者頭燒，你就燒香佢，燒到佢好甜好靚，咁就去食嗰個嘅洋葱。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咁佢以上啲材料準備曬啦，跟住亦都準備埋嗰個嘅漢堡扒啦。咁漢堡扒其實有幾個嘅做法咧，佢自己亦都覺得幾推介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今次始終用人哋嘅廚房啦，咁佢都係會以焗為優先嘅。咁但係如果佢話好食嘅話咧，始終都係要燒，咁你燒就唔一定係明火嘅，咁而家啲爐好靚嘅，好多都咁啊，就四邊一齊咧，就四邊嗰個熱力就一齊逼入去嗰塊嘅漢堡扒入邊，咁佢中間都好快熟嘅，咁視乎翻你嗰個嘅火力， 我以為就咁煎添。 煎咧就好容易令到佢其中一面咧就煎窿咗，同埋咧因為煎佢啲油分啊，火揮發得好犀利，咁你就好容易令到成個 pan 咧油曬，係啦，呢個咧亦都係煎去到處理和牛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弊病。 係啊，同埋你煎完一塊係咪又散鍋又洗過再煎第二塊啊？ 係啦，我就算當佢有好大塊鐵板喺度啦， 都煩。 同時間去到煎20-30份嘅份量出嚟，不過都係幾難處理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焗同埋燒嘅時候，通常都係有啲懸掛式嘅嘢或者放咗喺上面嘅，咁啲油咧就一路滴曬落去下低，咁處理嘅時候咧就慳咗好多功夫啦。 但係用人哋廚房嘛，今次作客啊嘛，卡納爾 講完嗰、那個漢堡扒咧，即係仲有一樣嘢一定要係出現嘅，嗰碗飯啊， 碗飯哇！ 哇！如果你冇嗰碗飯咧，嗰、那個扒就真係爭少少。 係啦，咁啊睇下大家揾唔揾到咩啦，揾唔揾到食神出門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